期，并寻求欧盟提供资金改造炼油厂，以提高产能。立陶宛外长暗示，整个欧盟被匈牙利夹劫。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劳工部长博尔内接替卡斯泰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61岁的博尔内成为法国历来第二位女总理，亦都是相隔30年再次由女性担任总理。博尔内在总理府与卡斯泰举行交接仪式，他说想将任命献给所有小女孩，呼吁他们要一直追求梦想。博尔内又提到，法国需要采取更快和更强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并承诺进一步保护法国的购买力。分析认为，法国下个月举行议会选举，上个月连任总统的马克龙需要议会内的多数支持来推动政策，但是面对左翼联盟和极右翼的夹击，因此透过改组内阁推动改革以争取选民支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27点，系升380点，总成交金额28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0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2.6升12.6，阿里巴巴88.2升3.6，美团168.5系升5蚊。比亚迪股份248.6升11蚊，京东集团207.8升7.8，中国海洋石油10.9升2.2，友邦保险76.55升2.5，恒生中国企业70.56升1.54，快手70.1升1.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69，瑞士法郎7.839，澳元5.502，加元6.121，新西兰元4.971，欧元8.2。每百日元对港元6.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7。日经平均指数报26676点，升129点。港金报1709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17美元，卖出182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较早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馆对出咧路面有障碍物，咁运输处咧就通知话障碍物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桃苑。就是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馆路面的障碍物已经清理好，现在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东桃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正常，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咧就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渡船街、登打士街尾窟。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点熄晒灯入咗去咧，个厕所系冇人噶咯。咁后屘再入翻间房咧，嗰个尸体仲喺度瞓紧觉咯。但好肯定系个尸体嘅样入嚟厕所噶咯。 星期四，风骚快活人，12点新闻后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乜嘢系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翻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食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天气好好多，心情更加好好多。咁啊，23女君，早晨，我梁继章。 早晨啊，我系不完美锐。 点解不完美啊？ 头先佢话要接受自己嘅不完美啊嘛，我要接受自己咯。 咁你觉得自己好完美系咪啊？ 系啦， 我系 perfect。 perfect， 好正啊 ，perfect， 嗯，Mr. Perfect。自己先咁讲嘅啫，系啊，其实你应该系 Mr. Wrong 咯，W R O N G。 佢最唔 perfect 就系以为自己 perfect 啦， 所以佢咪 Mr. Wrong 咯， 系啊， 人哋 Mr. Right， 你 Mr. Wrong。 明白。 收到。今日星期二嘅节目喺23:00，同埋今日嘅讨论区咧，大家可以一齐参与喺 Facebook 留言嘅。 好啊， 今日个都中招啊， 好多。 就系乜嘢咧？就系话你买过，但系觉得诶，原来完全冇用，自己掂都冇再掂个东西，系咩咧？ 都唔想 望。甚至乎 我 就系买 个 最 无 聊嘅嘢啊！ 我哋而家咧 讨论 佢咧，都会一齐倾下呢个问题嘅。 好的。won't let go. 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 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Tell me, where 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r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t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Now or never, bring me far away.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Show me what love is, be my guiding star. It's easy, take me to your heart.Take me to your heart， 我哋有 Michael Lawrence to rock 嘅呢一首，来自呢一个张学友吻别嘅英文版本啊。星期二今日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啊。美丽数天，正正嘅阳光一路晒住我哋，咁可以晒翻干啦，所有啲湿咗嘅衫啊，等等等等。三小时节目，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梁嘅 Jaya 李丽，又有马杜特，因为佢嘅名字太高贵啊，我唔想讲晒，我要记为阿马杜特。 要 避一避啊！费事俾佢邪亲啊！今日就讲啊，买嗰啲咩冇用嘢咧。Standing on a mountain high, looking at the moon through a clear blue sky. I should go and see some friends, but they don't really comprehend. Don't need too much talking without saying anything.Someone who makes me wanna sing.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rs have. 阿发发咧，即系我哋嘅听众阿发发咧，讲咗个故事咧。第一个 point 咧，首先我觉得好似都啱嘅。佢话咧，多数咧俾人揾笨嘅都系网购买翻嚟。因为你唔系睇真嘢嘛，系咪先？ 系， 佢嘅形容啊，佢嘅形容同埋图片一定系精致动人啊，吸引可爱。 你觉得你自己着嗰只会变公主啊？ 系啊， 佢仲唔系买衫添啊？ 唔系买衫买咩？ 你嘅智力咧同马小强应该有得挥啊！佢话有一次见到条好趣致嘅玩具鲨鱼，你买嚟做乜嘢？玩具鲨鱼， 玩具鲨鱼喺毛毛嗰啲啊？ 你买条玩具鲨鱼，我有条毛毛嗰啲鲨 鱼 啊，系啊， 佢唔系啊。 好大呢、這个 系啊，我唔知道咧， 家私噶嘛， 我唔知道佢点样形容，即系广告点样形容有几好玩啊？咁总之佢就落咗答啦。 哦，有得玩嘅，即系条鲨鱼有得玩嘅。 本来应该有得玩嘅，货到啦，发现佢唔单止唔识喐， 净系唔识喐啦，咬你啊！ 唔系啊， 点会识喐啊？ 唔系咯， 如果佢有电， 有电嘅， 即系如果佢系电动嘅玩，咩叫玩具啫？佢唔系摆设， 唔系玩具可以系俾你玩嘅嘛，纯粹。 O K， 嗱，佢话净系得一个掣。咁就揿下啦，得翻女人声嘅嗌，鲨鱼有个女人声发， 佢系咪买咗情趣玩具啊？ 系啦，其实发发你唔好炸低， 扮嘢啦， 其实系咪按摩器嚟噶？ 系啊，仲要好 Q 个样， 系啊， 仲要唔系讲广东话， 讲咩啊？ 国语啦， 大文啊， 系啦。咁于是咧，佢嬲啦。咁要退货喎，咁就嘈咗好耐啦，对方就话、啊、你自己嚟攞啦，咁即係你换返钱啦，咁样、就山长水远去到三家村为咗条鲨鱼。 边度嚟㗎？ 一个工业大厦。 你仲要带埋条鲨鱼上去工业大厦。 阵间你坐小巴过去，差人话你嗰啲咩嚟㗎？鲨鱼 啊， 最好笑系最尾。咁去到工业大厦啦，就喺楼下问个看更，即係讲个公司嗰个 名。 佢都嗰看更都唔使睇任何嘢啫， 嗯， 又系换鲨鱼啊，又系换鲨鱼， 系鲨鱼嘅排嗰条队，哎呀， 企企我啊，嗰 系啦， 佢可能系第289个人嚟换鲨鱼， 换咩啊？我想换翻啲， 换翻钱，换翻钱。唔知換錢定換其他嘢，即係總之又係鯊魚啊嗰邊啦咁樣。 我想得出嚟嗰樣嘢嘅就係任何無聊嘢，原來都有人會中招，真係會有人 買嘅 喎，係咪啊？ 係啊， 係啊，會啊， 冇錯啦。唔係因為咧，你事後 你試下做呢啲生意啦， 事後就覺得無聊 啫。我咪中個招咯，我都話買個 B 字頭嗰個袋咯， 李恩國 背囊啊，我記得啊。 係啊，但係我維權啦，維權就攞翻， 唔止博伊啊，直情唔係嗰個牌子啊， 係啊，好離。 你事后觉得无聊啫，但你买嘅时候你又可以俾，即系你个眼系可以盲咗咁噶嘛？ 系啦， 你只会有把声音不停，好得意，好可爱，好玩， 几得意啊？系咪啊？买翻嚟睇下佢系点噶啦？ 系啊，揿咗个掣， 同埋佢有一个退货，你就会觉得有啲乜嘢话，我咪再退翻俾你咯。其实有时我觉得佢退唔到嘅，同埋个掣咁平咧，你有时你都费鬼时退。 冇错， 系咪啊？就系咁样，佢啱下啱下嘅话，我谂啊都应该唔错噶。 系啊， 系啊，咁啊，大家都可以讲下你买嗰啲咩。 正啊！你条鲨鱼， 啊、 有冇相啊？ 喂，有冇边个网站啊？等我去买一条先。 系啦、啊，跟住又去翻嗰个三咩村啊，三圣村、啊， 三家村，哎，又嚟换鲨鱼啦！ 又嚟换鲨鱼啊！嗰边排队， 系啊，跟住咧话俾 九啊几个人企喺度 介绍我嚟， 唔知有冇人拖住条鲨鱼行？ 啊，发发，你填词就叻，但系你个人嘅嗰啲吓。嗰啲分析能力都係， 唔 係 我諗佢一定要有呢啲咁嘅天真咧，佢先至可以係咪啊？ 有 咁 creative 嘅，佢要有童真嘅。 玩具鯊魚， 玩具鯊魚幾好啊？咪擺到明就唔係玩具鯊魚嚟㗎啦。 情趣鯊魚， 喂阿爸爸，佢哋屈你， 佢係唔知點樣咬你 嘅。係啦， 同埋嗰位女人。 同埋 另一個玩法就坐上嗰條鯊魚嗰度， 同埋嗰個女人聲一定係嗌啲聲音出嚟， 冇錯，因為你由玩具鯊魚會識得發出聲響， 同埋點解玩具鯊魚唔係鯊魚聲嘅女人？嗰啲聲 冇錯啦， 有咩好玩咧？你就算真係買條鯊魚，有咩好玩？ 係啦，佢話唔識喐啊嘛，即係其實佢原先嗰只鯊魚應該係識喐噶啦，係點喐咧？ 係啦，四隻腳仔喐下喐， 冇腳仔嘅， 前後咁喐，係 咪啲咬？ 吸下吸下吸下吸下吸咩地方嘅咧？ 鲨鱼， 我真系觉得系 咁，仲应该可以换， 我知啊、 应该可以换， 快快你 可以换牙嘅， 大只啲细只啲 系消耗品。 定之话，另一种玩法嘅，一擘大口你就弹嗰张牙，弹甩你就有嘢奖。 你呢个有啦，呢个有嗰啲细路仔玩嗰啲咧，摆手会及你噶嘛，揿嗰啲牙啊嘛。 哦，呢个另一种玩法，弹就得。 OK， 嗱，其实咧有篇文章，嗱，首先咁讲咧，我哋今日就系讲呢一个买个最冇用嘅嘢啦。 系啊，大把。 与此同时，点解有时会买咗冇用嘅嘢咧？就系因为咧，有阵时我哋买嘢咧太过求其啊，又或者甚至有一种叫 购 买强迫 症，冇错， 即系话佢根本咧就唔想买或者冇需要买，佢只系为咗买而买。嗰阵时我睇， 系嗰阵时我觉得有啲情绪 失咗理性， 你会唔会咁噶？ 有， 譬如你好开心，你又会买；唔开心，你又去买。 又惊一日唔买， 多咗啲钱，你又去买。 一唔买走咗就冇啦， 自己俾个理由，自己 系啦， 系啊。依今日唔落雨，好奖励下个天。 真噶， 系啊，今日唔塞车， 好似癫咗咁。我每一日就去运动，运动嘅时候咧，满脑子都喺度谂紧， 买咩？ 我买咩咧？我就瘦咗啦，我跟人家唔得，我要买两条裤。跟住真系啦，跟住咧就真系啦，冲完凉之后咧就真系冲去买，跟住我就觉得你系咪有病啊？我又觉得我嗰阵时系减肥减到我自己有病啊，唔系讲笑噶。又或者就系满脑子一路喺度跑嘅时候，我一阵间食咩好咧？ 要奖励自己。 系啦，我要奖励自己。我要奖励我自己，我咁辛苦。 但嗰阵时， 你何必要咁咧？ 你嘅情绪系处于一个好定唔好啊？即系你嗰阵时有冇啲咩令到你系长期系唔开心？ 其实我系有啲唔开心嘅。嗰阵时候我嘅爱情系唔系咁得意嘅，所以咧我要走去做运动，去做运动之后，跟住我就去减肥，我就去发泄。但到最后尾嘅时候，我系发觉佢就系一个恶性嘅循环，因为我每一日，我每一日去做完四个钟头运动之后嘅话咧，我就去买嘢。 哇！你做四个钟 头，四个钟头。你话系咪傻啊？ 阿马老师， 又上堂又跑步，跟住 如果瞓觉系运动，你又得嘅，系咪？如果当瞓觉 系啊，四小时每一日，朝头早10点做到晏昼2点。 哇， 好 创伤你嗰次。 有问题嘅，系知道自己有问题嘅。嗰阵时候系未分手，但系咧就总之我就觉得之后嗰啲嘢你先知佢真系有问题。因为你做完运动，你应该 suppose 系应该系好地去 休息， 对自己唔系每一日就喺度跑紧步，就喺度谂紧阵间买乜嘢、食乜嘢、使啲钱，跟住我先至肯翻屋企。 系 啊， 系有少少嗰种 购物，购物强迫症咯。 系 其实咧除咗呢个情绪唔好之外咧，嗰阵时我睇嗰个电视特辑，就系讲其中一个男人咧，佢有几样嘢譬如有个女性系咁，有个男性系咁，即系个个有不同嘅问题。嗰个男性系点咧？已经夜晚嘅，上咗床，佢瞓唔到，佢一定要出去买啲嘢。 买咩？ 揸车出去，求其一间标铺，又唔知点开到咁夜。 哇！ 买一个贵嘅标。 点解啊？ 包即系当然佢想买嘢咯。 唔系咁贵？ 系啊，买一个 贵 嘅标。 哦、 跟住翻去咧，佢劈个柜桶，闩埋就算。 咁就瞓得到啦。 就瞓到啦。跟住佢话佢都未必会再拎翻开拎翻个标出嚟。 咁就好病态啦。 系啊。 但系问题你呢个真系影响到你嘅生活啊嘛。 系啊。 我就有一样嘢好嘅，我就唔买贵嘢。但系我就總之一定要買啲嘢，同埋就一定要帶啲嘢翻屋企。我唔知兩位有冇試過， 係 啊，你有冇試過？ 冇試過。 咁你都唔係好嚴重啫。咁同佢頭先你又話你要戒嘅。 唔係，但我真係買埋好多無謂嘢啊！一件佢平，遮我又買。嗰日見到把遮，哇，好靚喎！ 嗰日 你本身有冇遮？ 我梗係有遮啦， 我諗佢一千把遮啦， 因為冇遮啦，因為我見到哇，原本500蚊減到90蚊，因為我揾鋪頭執笠，幾靚，綠色嘅把遮。挣扎， 我好似见过，系咪呢排成日拎翻嗰只 rainbow 遮啊？ 唔系嗰把，嗰把系 可能500减到90， 佢执笠啊间铺头。咁我 佢话啫，有啲铺头 佢真系 执，我见过有个鞋铺挂咗5年都写住执笠，好大个字。 唔系啊，而系佢真系噶，佢好识用心理，佢就讲个就把遮原价系500，你边个可以证实佢把遮原价500？ 可能佢原价50， 其实冇错，原价系50，而家系卖90咯。 99蚊咁我就真 系。水鱼又卖你啦，四眼水 鱼。你买嚟做乜嘢咧？系咪特别靓、特别坚固？ 我觉得，因为佢系木柄啊，我好中意木柄嗰啲遮，因为如果黑色咧有胶咧有啲黐笠笠嘅，你有冇试过嗰啲遮？好核突。 攞得耐會啊！ 你總會有買嘅理由嘅， 係啊， 平會啦，係咪 啊？ 佢減價你會啦，係咯，咁就會強迫症咯。 特別都會啦，我見我有一把遮咧。 而家應該仲有得賣嘅，就係嗰啲武士道嘅，即係個病係好似武士道 刀咁樣， 一把刀咁。我都有諗過，但咁又點啫？咪一把遮咯，同埋可能唔好揸嘅，我唔知，我冇買到，好貴嘅。咁我覺得 都幾無謂喎，買咗武士道嘅刀柄， 係啊， 好重嘅， 好重噶， 要咁樣揸兩隻手揸。 你唔好話咩 啦，係 啊， 嗰陣時有排興過嗰啲反嗰啲遮咧，你知唔知啊？我覺得唔好用嘅， 梗係唔好用啦，掛住咁樣噶嘛， 係啊， 我覺得唔好用。 都系傳統嘅好，嗱、哎，我個人覺得啫，哎、我個人覺得啫、哎，我都唔好用，我買兩三把擺咗咯，我寧願用翻傳統嗰啲。 係、哎、啊，我試過買一個咧，阿坡嗰啲遮咧，好鬼貴。 咩阿坡嗰啲遮？哦，我知道，阿 Smith 嗰啲遮嘛。 好啦，十點半翻嚟，我又再講下咧呢個購買強迫症有啲咩嘅症狀啊，或者自己有冇呢個方面嘅情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会之前预告，行会今日将会讨论由行政长官当选人建议的政府架构重组方案。如果今日通过，稍后将会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和发出新闻公布。林鄭月娥又說，行政長官當選人傾向接受由現屆政府提出的架構重組建議，以三司十五局為藍本，他亦都有其他建議，行會會一並討論。 今早的行政會議呢，是會討論按住行政長官當選人是建議第六屆的特區政府的架構的建議來到討論。我相信行政會議和我和特區政府一樣，都是非常樂意配合行政長官當選人組織下一屆的班子的。至於重組的方案內容，我真的不太適合在這裡說，因為都是行政會議要討論的文件，但可以或者確認就行政長官當選人已經說了很多次，他是傾向接受由本屆政府，即是我本人，在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再在今年一月詳細交代的三司十五局的方案，他是接受這個方案，所以今日的行政會議的重組的建議呢，是以這個為藍本，但是我亦都可以說呢，是有其他的建議，所以請大家稍微再等一陣啦。就我都有信心，今早經過討論之後呢，是會同意的，因為時間很緊湊，如果你說行政會議還要多一個禮拜先，下個禮拜再討論再通過呢，恐怕對於我們爭取在六月中之前完成所有的所需的程序呢，是一個挑戰了。 另外，林鄭月娥說，過去一個星期的疫情平穩，每日確診個案停留在200至300宗水平，形容風險可控。星期四會如期放寬第二階段社交距離措施，以滿足經濟需要和市民對於恢復正常生活的期盼。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說，第五波疫情已經遠遠過了高峰期，現在在低位膠着狀態，因為個案已經有十日八日沒有明顯下降和上升，目前已經出現感染群組，人多密集除口罩的處所存在病毒傳播，因此仍然有風險。他說，由於措施放寬，人流增加，最新的病毒即時繁殖率好接近一，預期未來幾日數字可能會超過一，當局仍然進行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的工作，包括污水病毒檢測、強制檢測、快速抗原檢測等，完全沒有怠慢。因此每日有200、300宗個案是可以明白，市民不需要太擔心，但亦都不要掉以輕心，呼籲長者盡快接種疫苗，減少重症的機會。繼芬蘭之後，瑞典亦都正式宣布申請加入北約，但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態度仍然強硬，表明反對兩國加入。對於瑞典外相林德和芬蘭外長哈維斯托計劃前往土耳其遊說， 埃尔多安话佢哋无需花费心思前嚟，因为安卡拉唔会同意嗰啲向土耳其实施制裁嘅国家加入北约。埃尔多安再次指责两国未有对反对恐怖主义采取明确立场，又将瑞典称为恐怖组织的孵化场，声称议会内有恐怖分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68点，升318点，总成交金额3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8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8升9.8，美团167.8升4.3，阿里巴巴88.1升3.5，比亚迪股份250.2升12.6，中国海洋石油10.9升2.2，京东集团207.6升7.6，恒生中国企业70.4升1.38，友邦保险75.95。啱啱转咗系报76蚊升1.95，快手69.95升1.6，招商银行45蚊升1.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9.24，瑞士法郎1.002，加元1.283，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1点，升53点。港金报1709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69美元，卖出1826.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转车站噶，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少少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榄转车站对出。咁另外喺港岛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馆路面障碍物咧系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爱东村，就系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馆对出，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爱东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正常啊，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油麻地停车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航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渡船街、登打士街尾窟、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青山公路彩辉花园九龙、元朗大棠路水蕉老围方向大棠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Kitty 阿欧，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市场每日变化万千， 朝早都会为你提供最快资讯。 人生道路会有高低起伏。 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Kitty， 我是阿欧， 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邝国柱。 经过咗两年嘅医学界各方面嘅研究咧，原来哮喘病人咧，如果佢属于轻度或者中度，而佢平时嘅控制系比较良好嘅话咧，佢并不会比其他一般嘅市民咧系较容易染上新冠病毒。如果佢控制得唔系几好，佢哋的确系会比较容易感染，而且出现重症。咁所以咧，控制好呢个哮喘系好重要。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2023鄉郊一般選舉會在明年初舉行，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所以话咧，广告嘅威力咧系无限嘅。咁啊，伯伯咧就摆咗嗰个玩具鲨鱼个短片上去啦。咁啊，睇完咧喺短片里边，如果真系咁栩栩如生，又识咬佢肚腩，又识有反应啊， 嗯、又识咬人， 又咬人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好玩啊， 系好似好好玩嘅。 我直接明啦，我原谅你，伯伯， 我都原谅佢， 我都会买， 我想团购添， 但系 再买一次。 原来正如我头先形容咧，即系收咗之后咧，火不对板，唔识喐啦，同埋冇嗰种嘅反应俾到你。 系啊，有把女人声喺度嗌咁样，做乜嘢？嘅啫，系咪？ 冇错， 完全都唔系嗰样嘢嚟嘅。 谂咗啦。 另外咧，头先讲到咧强迫性购物啦，咁大家就谂下啊，其实咧呢个心理学家所分析嘅呢个 spending addiction 啊，吓强迫性购物有冇即系 瘾嚟 嘅 咧？你讲嘅 addiction 就 系啦。第一就系你经常喺冇谂过自己买紧乜嘢，点解买，即系你连买紧乜嘢都冇清楚去谂，就俾咗钱啦咁样。 哇！我 冇 买紧 乜嘢啊？ 系啦。 或者我頭先有講過啦，就係話其實你買嘅時候，你根本都 你只係想 spend some money， 只係想使啲錢， 有， 即係使啲錢， 好嚴重咯、 啊。又唔至於會買一啲完全唔用嘅嘢、 另外喺使錢嘅時候，你根本冇諗過自己今個月使咗幾多，仲有幾多，即係你冇計過啊。 咁、 那個、叫 budget planning。 我係咁以我都會有諗過嘅。 除非嗰樣嘢好平咯，即係買包廁紙咁樣。 咁你都要諗下噶嘛，即係可能我已經買咗1000次廁紙噶咯，咁、我就唔會咯，即係都。Okay、 另外咧，你習慣將買嘢當做一種產生快樂或者獎勵自己嘅方法。 頭先我講咗啦，就係、是、咁樣。 係 係啦，好辛苦做完運動之後嘅話，我覺得要獎勵自己，我就去買嘢。 我都冇嘅， 有 係啦。想到你嘅朋友，譬如你，哎，馬小強有呢一隻嘅。99元嘅啫，等我走去买下先咁样样，你就禁不住，即系你见到人有， 见到人有，自己都想有， 自己就系要有。 有， 我都 有。我会跟随一啲嘅就系我好想学佢嘅人咯。有嘅，系啊，我有一段时间都几严重嘅，就系、是、有一个人咧，我觉得佢着衫好有型嘅，或者系佢攞啲嘢嘅话，我觉得佢好有 taste 嘅。咁我就有时如果系喺我能力范围能够负担得到嘅话咧，我见到佢有呢个袋嘅话，我买一式一样。 即系同一牌子。 有。 我突然间谂翻起咧。曾經有一兩年咧，就係禁不住咧某一個牌子嘅手機，係咪每到九月咪有一個發布會嘅？ 係啊， 嗰個發布會真係好大吸引力，同埋有一兩年佢嗰個 model 咧特別受歡迎嘅，咁咧就會係即係好多人都不停，你會唔會訂啊？你會唔會訂啊？今日唔知幾多點咧開始可以訂，即係嗰有一兩個 model。 我知道 五同六定唔記得，即係仲有一兩年。我是禁不住的，但而家呢幾年冇啦。第一已經我覺得差不多啦，我自己覺得變唔到啲咩出嚟。第二就係話真係貴咯，真係貴咯。 係啊，佢去到一個地步，你已經覺得嘅就係話佢已經超越咗，你會覺得如果我買咗之後。 你覺得嘅就係有少少笨咧，你會真係覺得自己會好笨咯。 係啊， 唔係真係嘅，你會唔會有一個 價錢超越咗我覺得合理嘅地步 啦？如果佢係喺嗰個個水位嗰度咧，就遊走啦，就好危險啦。 係， 又或者佢就好平，你就好危險啦。 平係一個好大嘅誘 因，你就唔諗啱唔啱？ 平係一個好大嘅誘因，即係九啊九蚊半百隻。 冇錯啦，其實係廢物嚟噶嘛， 係 咪啊？佢屋企仲有46把遮， 其實係廢物。 唔係啊，我覺得佢嘅遮加上個攞住把遮嘅 我終於有一日咧落大雨咧，我攞住把遮咧，我就唔遮你。 我唔使擔心，我係唔攞遮嘅，大佬可以見證。 點都唔遮你， 好多謝多謝。 監佢攞遮嗰日。另外咧就系话你会有时咧买咗啲嘢或者嗰啲发票啊，即系嗰啲单据咧，自己咧抌咗佢或者唔想望，唔敢望。 咁又唔会 收埋。 我抌晒，我全部都抌晒。 我唔会。 另外， 因为要报税嘛。 好多买翻嚟嘅嘢咧，有阵时一次都未用过。我有， 梗系有啦，系人都有啦， 衫都有。 同埋每次买完都怪自己好后悔。 冇错。 但系都系停唔到。 饮醉酒，我下次唔会噶啦。你下次 对住 啲 酒又饮， 冇错， 系啦， 死啦！咁系咪真系有啊？ 系啊！ 如果你听你咁样讲嘅话，就 呢啲咪就系强迫症嘅行为咯。 四样以上咁，你就系有呢一个购物嘅强迫症啊？ 定系其实个个人都有少少？ 我谂个个都有， 视乎个程度咯。 同埋你会唔会都会有一个死穴咧？譬如可能你系买车，你又买遮，我唔知买咩咁啊，买鞋。 我买鞋啊！我有兩對鞋，我係幾年都未穿，我都唔知點算好。嗰啲黑色皮鞋嚟，我諗我依家又唔穿黑色皮鞋，就唔知擺喺度做乜鬼。 咁點解你要買咧？ 因為嗰陣時我覺得我自己穿我諗起自己穿牛仔褲、黑皮鞋、西裝褸會好型，好似阿發哥咁嘅影子。但係都真係冇穿咯。 好似發哥，你會唔會幻想力強咗少少咧？ 佢嗰啲廣告咪就係咁咯，話俾你聽，你穿咗呢對皮鞋，你就變發哥啦。 你穿對鞋，你個樣都會變埋發哥。 係啊，有嗰種感覺。 唔係啊，真係啊，呢個咪就係廣告嘅威力咯。 Okay, 我試過有一次咁，除咗廣告之外咧，有時嗰啲 sales 咧，佢真係好犀利。我有一次喎，咁我其實咧有一。已經有一大段時間好想買一架開逢的保咩啦嚇， 見過你揸幾架啦呢啲車， 咁咧我就好嗰呢件事係好多年之前嘅，咁我去咗一架車展，嗰時香港仲係好多啲好大型嘅車展啊咁樣，咁咧就行過一間其中一檔啦，全部二手車，全部 二手車， 我自己本意嗰次有想買一個開逢嘅德國車，點知咧我就出嚟嘅時候買咗架完全唔係嘅日本車，跟住我行咗 幾多架，我想問下買幾多架， 我就。冚自己，點解要聽個 sales 講？點解我都唔係想你買？ 佢點 sell 你？我想知。 哇！呢個好嘢喎，呢個 sales。 即係買一架同我 可以咁嘅， 同我中意嘅完全係風馬牛不相 啊！ 即係你本來想請娶下 A 小姐，你竟然翻行啲禮堂行出嚟係 B 小姐。 你想識一個就係歐洲嘅，點解嚟咗個亞洲嘅？ 搞乜嘢？ 係一個開 我頭先點解會 簽買咗個硬頂我？你哇點解？ 好犀利啊！ 樣嘢係符合你原先入去嘅時候 完全唔係我嚟嘅原意。 哇！勁啊！呢 個女 sales 嚟嘅， 唔會係 冇女 sales， 好少女 sales， 係 尤其是呢啲二手車場，哇犀利 喎！我真係嗰次係我人生最後悔嘅。 你俾錢嘅時候，你自己都唔 aware 咩？ 我話咗買都已經後悔啦，講完已經後悔，講咗 有冇得騰台？ 講咗買嗰個， 你點解唔同佢講？我翻去諗下咧。 係啊。 或者扮有电话， 系啊， 系啊， 我赞成啊， 即系、就是、焗住你， 系啊，焗你喺个时候立即俾钱， 买， 佢哋一路同你倾咧，因为你要俾文件，诶，你攞住嚟写住先。攞个驾驶执照嚟同 你 填住先，你梗系慢慢谂。 系啊，你慢慢 谂。系啊，好快俾人冇噶啦。 系啦，系啊， 好快冇啊。 攞张卡嚟碌住先，即系一路讲紧，已经你好似迷，即系俾人 总销售手法， 好似俾人哋催眠咁样，一路俾。咁佢都写晒。 但系呢首销售手法，我唔觉得有啲乜嘢。 系啊， 佢自己行入去噶。 系啊， 系 焗佢噶。我知 啊， 佢嗰啲 sales 咪醒咯，嗰啲 sales 一定系醒。亦都知道有呢啲咁嘅豬頭， 但唔係焗佢，佢意思其實佢冇焗你啊，係嘛？佢只不過俾壓力你。 係咯， 係我都唔知啦。總之所有購買者咧喺嗰刻 好似俾鬼迷啊嘛， 俾鬼 失曬聲。 係啊， 我啱啱頭先都同大家講過啦，即係我試過去過有一間名店啦，其實只不過係想入去咧行下嘅咋， 到最後尾嘅時候入嚟啦， 就無端端就簽咗4000多元，而係買咗對鞋、買咗個袋同埋一件衫，冇一樣嘢係唔中意㗎，唔知點。 好危险啊，各位！ 真系俾鬼迷。 你有冇试过咩，马小强？ 讲啦，你一不如咁啦，我留翻喺十一点后咯， 好啊。你讲够一个钟啦，系咪？ 有啲咩你买咗系完全冇用，有冇试过咧？ 请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同我呢个分享啊，甚至乎可以话俾我哋听嘅就有冇图示意咧？Like my toast on one side. You can hear it in my accent when I talk. 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See me walking down Fifth Avenue. Walking cane here at my side. 网上情，人总是批评自己，人总是批评别人，放过自己。在生活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些现象，有些人犯了错之后，很多人就会一涌而上去批评他，责骂他。但这些人会不会批评自己呢？是不会的。人无完人，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弱点、缺陷。做完事之后，有时会犯这一样、犯那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但是有阵时他们得不到谅解，因为很多人很喜欢去批评别人，放过自己。批评人是非常容易的，只要看到人家身上的任何一个毛病，我们就会急不及待地，哎，他错了。在一个团队里面，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常看到队友之间互相指责的现象。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批评别人，但是就会放过自己呢？由于每一个人的生长环境、个人经历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思考的方式。 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的时候，难免就会意见冲突，互相指责。另外，很多人以自我为中心，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从来不会想想怎样去关注别人。还有就是盲目跟风，有些人看到人家讲什么，自己又会讲什么。哎，大家说他错，那他一定是错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和价值判断。还有原因就是没有换位思考，见到人家做错事第一时间就闹了人，如果你做呢，可能同样都会犯这个错误。很多人经常用道德的标准去约束人家，去责备人家，自己站在道德的高点去批评人。不过批评人是很容易，自我反省是非常困难。今天开始，当你批评人的时候，不如想想为什么他会错？如果自己在他的位置，又会不会错呢？批评别人非常容易，检讨自己十分困难。 静默放心里，笑容随左右，前途在你手，你找到没有？常言道强闯，少不免逆流，人犹若似水，却可以再走，命运会刻意锻炼你身手，但勤劳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念，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乱。风吹草动，命途乱了，我不乱，加速了平常心，再脆弱。往事留背后，浮云。 靠曙光看一看便透。 有位 Vivian 咧，佢话咧好多佢捐出去嘅衫咧，牌都未剪嘅。 哎，我知啊， 价钱牌都未剪。 系啊， 即系从来掂都冇掂过。 我最近执衫就系咁样，我真系觉得自己好浪费啊！真系噶，我连啊有一扎嘢啊，我唔记得咗自己买咗。 嗯。 唔單止價錢牌，唔單止價錢牌未剪啊，而係我掛咗喺度，唔記得咗呢件咁嘅。 我都試過， 幾時買㗎？喺邊度買㗎？嚇死我！係一扎 扎，你用個扎，我真係一兩 扎嚟去形容啊！即係可能你買咗一沓物，原來哇，我買咗沓咁嘅嘢咩？擺咗喺度咯，冇喐過噶。 真系唔知点解，买嗰阵你觉得自己会着会用， 我会用咯， 靓咯，晒觉得靓先买。 系啊，跟住你就塞下塞下塞下塞下塞咗去后边，跟住我唔知道哇几时买噶，嗰啲系钱嚟噶嘛。 冇错冇错冇错， 好浪费。 好啦，咁好多人留言啦，咁亦都一阵会再读下大家留言啦。 好啊， 啊啲街坊讲下啦，咁 大家反省一下啦。嗯， 大家都有， 一定 系咯，你呢度都冇讲， 好似系咁听人哋讲。 系啊， 站在道德高地， 净系讲阿伯姐， 净系话阿伯姐， 净系讲咗阿伯姐。 唔紧要，我哋十一点睇完新闻之后，翻嚟开始我哋今日。讨论区 啊！克兰士兵已经撤走。副防长话，53名重伤嘅乌军被送到亲俄武装控制嘅新阿速斯克接受诊治，另外有211人透过人道主义走廊被送到另一个亲俄控制点，他哋将会用嚟交换被俘虏嘅俄罗斯士兵。撤离其余守军嘅工作仍然继续。总统泽连斯基话，钢铁厂的守军伤员正系接受援助，乌方希望尽可能拯救自己人的生命。俄罗斯国防部较早时话，俄军与被困钢铁厂的乌军代表达成协议，将会开辟人道主义走廊，俾受伤的乌克兰士兵撤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11点，升461点，总成交金额5,700,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69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3.2升13.2，美团170.9升7.4，阿里巴巴88.6升4蚊，比亚迪股份252.6升15蚊，恒生中国企业70.9升1.88，京东集团209.4升9.4，中国海洋石油10.92升2.4，招商银行45.9升2.8，友邦保险76.9升2.85，长城汽车12.68升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68，瑞士法郎7.835，澳元5.49，加元6.115，新西兰元4.963，欧元8.195。每百日元兑港元6.07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59。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1点，升53点。港金报17,09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17美元，卖出1,825.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东区走廊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馆嘅路面障碍物咧，仲系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龙尾排到爱东村。重复多次咧，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防博物馆嘅路面因为有障碍物，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爱东村。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大约6分钟之前咧就已经处理好啦。 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小榄转车站。咁可能好多车改行咗青山公路啦，所以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呢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浪翠园三期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车龙排到小榄转车站。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呢一段咧都系塞车，龙尾就排到浪翠园三期。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常怡道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因为爆水管，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就系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青山公路彩辉花园方向九龙，同埋元朗大棠路水蕉老围方向大棠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荃湾中心、广州楼、东涌东堤湾畔五座、东涌影湾园月图轩九座、东涌日东二村谦日楼、上水长隆围村景祥楼、东涌日东一村平日楼、葵涌大窝口村富日楼、秀茂坪晓丽苑晓辉阁、土瓜湾伟恒昌新村昌景阁依座、柴湾康翠台三座，同埋东涌富东村富东广场一楼110C号铺淡仔云南米线，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李有宝女士啊嘛， 你系边个啊？ 我是国家联络办公室周主任，我接到广东省公安局委托，你因为发布虚假疫苗资讯，需要你配合调查。 我没有发布虚假资讯，你有没有搞错的？ 我们国家机构是不会随意冤枉你的，我会将这个通话转播去广东省公安局，你跟他们解释吧。 李女士，我是广东省公安局刘华检察官，我给你一个连结，你将资料输入去作审查用。 需要银行账户号码和密码？你们是不是骗人的？ 我们是公安，不会骗人的。公安局有你的通缉令，你自己看 看。蛤？真是我来的？ 你马上输入资料，你都不想坐监的。我同事将会约你会面，如果你不想被拘捕，我按他的指示做吧。 李有宝，我是广东省公安局陈科长，为了暂缓你的通缉令，你需要将20万港币转去大陆厂商银行专案户口入面，你写低号码啦。 系，好，知道。 网上银行号码同埋密码我全部都知道晒啦。李有宝，你户口入边啲钱就系我噶啦。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即使骗徒讲得出你嘅个人资料，传送有你相片的拘捕令，或者是传送他的执法人员证件都好，这样是不可以证明他们的身份的。因为骗徒可以透过公开的途径、保安的漏洞 同埋不法嘅手段去獲得你嘅資料。而真正嘅執法人員喺調查案件嘅時候，係唔會透過電話索取你嘅銀行帳戶資料同埋密碼，更加唔會要求大家繳交保證金去做資產審查噶。所以大家要記住，千祈唔好向陌生人透露你嘅個人資料，或者將你嘅個人資料輸入來歷不明嘅超連結入面。亦都唔好將你自己嘅電話卡插入去來歷不明嘅手提電話入面使用啦。 有我個人資料就信你，睬你都傻。如果有懷疑，就要即刻致電防騙二二線18222查詢。 有懷疑即打18222。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我系刘德华，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打赢呢一场疫战，过翻平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24度气温，相对湿度64%。星期二，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喺你一生中有冇买过啲最唔等使嘅嘢？ 梗系有啦。 嗱，唔等使，有啲未必唔等使，因为系衫嚟，不过你唔着啫嘛。但系我话俾你听，有一样嘢咧，你买嗰阵已经觉得佢唔等使，你都会买嘅。最容易咧做咗老衬就系买手信啊，即系你去到外地咧，有阵时你觉得买唔翻噶咯， 我唔理噶咯。 有一样嘢咧，嗱，我话俾你听呢一样嘢，你一听你已经觉得。咩啊？乜嚟做咩啊？咁样罐头空气你个买过未啊？瑞士嘅罐头空气，即系话咧瑞士高山嘅，其实 清新空气， 你一打开就咩都冇噶啦嘛。 系啊， 同埋佢系空气罐头，空气周围都有啦，系咪先？你 买 嚟做咩咧？系啦，佢就一罐罐细细罐，又唔系好左订，叫瑞士高山嘅罐头空气，我买过。 有 你而家谂翻转头，你真系觉得傻嘅，你买嚟做咩？你唔会打开佢。 你冇打开啊？ 打开咪走咗咯。我谂你送俾人啫嘛。你打开佢，即系打开意思即系，好似罐头咁啊， 易拉盖咁样嘅，一拉 你拉咗咪咩都冇， 冇噶啦， 变咗个烂罐，所以你系唔会开噶。 系一个意思嚟嘅 啫。你都买过系嘛？ 有买过。 你觉得系咪好低能先？ 唔知，嗰阵时买觉得好有型。 而家你仲觉得好型啊？ 唔系嗰阵时觉得好有型噶，真系噶，高山空气啊嘛。 系啊。 咁其实我只不过系想送一样嘢俾人，但我又唔知买咩俾佢。咁你就唯有买呢啲咁嘅嘢。 咁你得到嗰个人我嚟 几特色？ 得到嗰个人嘅咪就 系 知道你去咗， 系啊，去咗瑞士咯。 其实系咁啫嘛。 我谂佢而家分分钟仲有得卖。我谂瑞士而家分分钟仲 有，我估有啦， 仲继续有啲 系 傻仔傻女会买。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譬如可能你去西藏系嘛，你缺氧，你如果你买嗰啲咩叫氧气罐嘅话，我都有买啊。 但系嗰啲真系有用噶嘛？ 有用嘅，因为你真系要吸氧气嘅。如果唔系嘅话，你真系 都有用。但系呢个 你 都 真系有。 但系你买翻嚟做乜啫？ 系，买翻嚟做。 你落翻嚟香港，你就冇事噶啦。 即系话俾你 听， 我去过蒙古啦。 你唔买嗰啲嘢噶嘛？ 系啊， 所以话 好多手信咧，即系等啲游客去到嗰度咧 ，spend some money 啦，求其买啲嘢，我嚟送俾阿小强啊，呢个送俾咁样。 我小强讲下， 我曾经咧2000年咧个 IT 热潮咧，我咪入咗一间 IT 公司做嘅，我成个人觉得自己系一个 IT 人。 嗯， 我 当年 IT 呢两个字好 好劲噶， 即系好有魅力嘅。 你掂住 IT， IT 呢两个字，我仲嗰阵时仲剪埋啊李泽楷嗰个 平头， 我觉得好型。于是我走入一间铺头嗰度，拣咗个箱，我梦寐以求， 即系手提夹啊。 是啊，白色铝质嗰啲铁箱咧， 哦， 好重， 好贵，好 硬头嗰种 啊，好贵下喎。 我就唔系 L 字头， 哦， 普通一个嗰啲箱。 有冇嘅需要啊？ 梗系冇。 你咪真系咁多 烦。 我买咗啦，银色嗰啲啊， 我知， 又扁又盛又重， 啊，又摆唔到嘢。 我拎过一次翻去，跟住成日。 嘣咁跌咗落地下，就俾同事笑啦。 嗯， 用咗两次就摆咗屋企啦。每年我就要攞出嚟 拜下佢， 睇下佢， 插三支香拜下佢，插三支，插三支， 抹下佢，跟住又摆翻。 系啦，抹抹下之后，我想开嚟睇下啦。啊，原来个密码锁 唔记得 锁咗， 唔系啊， 唔出奇噶。我而家分分钟都唔记得我行李，因为好耐冇旅行咧，我都分分钟唔记 得咗啦。咁密码 几多号啊？ 死啦！你咁样讲，我好担心。 系啊， 系啊， 几年冇用过啦， 记得噶。 咁点啊？系嗰个箱而家 咁咪摆喺度咯。我咁样喐下个空空，里面有嘢咁，唔知咩嚟。 我会叫开佢咯，空空空可能里面有啲钱啦。 叫开佢就 冇用 噶 啦，坏咗噶啦，你个叫烂咗个。 咁可能里面嗰度有啲嘢，其实你根本上嘅就系好有纪念价值，会唔会啊？ 唔理啦， 点解你又唔谂住抌咗佢咧？ 唔抌，我好似过千噶嗰、那个。 你横掂都抌咯，咁点解唔叫开佢先？跟住先至抌 我唔抌啊！我 你摆喺度，你仲用？你仲会唔会用？ 仲喺度啊！ 我哋 垫 脚啊！ 我 哋摆喺度。 第时瞓长瞓嘅时候晾住 都好， 拎埋走耐下边用。 但唔够摆佢对脚喎， 攞下边用。 你谂下，如果我箱里面摆一部 notebook 系咪好型啊？嗰阵时 你摆十几廿年嘅 notebook 都唔用得啦。 系啦， 唔系啊，即系嗰阵时买嗰阵时啊，你谂下摆啲即系懒系电子嘅嘢嗰阵时几开心。 我都买过类似呢啲。 我仲買咗個 Palm 啊， 哦 ，Palm 嗰啲手掌型嗰啲咧，我覺得自己成個 IT 人咁樣， 有冇用過？ 心啊，嗰嚿嘢 有冇用啊？ 用過一兩次冇用。 你自己都有個 Palm 啦，你自己都可以咁樣做。 我所有 IT 嘢都冇用。 我哋有兩個 Palm 添。 我都試過買呢啲咁樣嘅經紀型嘅手提結喎，你知唔知經紀型嗰啲咧？ 好型啊，個箱咁樣。 線嘅真 係 重 到爆。咁咧就一 pack 啪 咁樣。 係啊，皮嘅，你係咪皮 嘅？ 皮嘅。 有个金色球嘅，一掹两边一粒掣，啪咁弹，一打开， 系啊。 但其实我心谂，边有咁多嘢装咧？ 咪就系咯，啲嘢晾嚟晾去噶嘛， 系啊， 系咪？ 有牙钉， 你咪最多咪就系嗰阵时候仲要冇手机添，好可能咪就摆个银包，摆两条锁匙， 摆两支铅笔， 冇用噶。 因为里面一格格设计好噶，有两个俾你插一支笔喺度啊， 靓靓， 好开心噶。 佢唔系咁样噶，你都会话买我买我。 系啊， 好，你又买咗夹啦，系咪？大佬都又买夹啦。 瑞士空气 啦。我咧就买咗，我收咗有一个咧叫做能量水樽。 咩能量？哦，系咪嗰啲咩净化嗰啲无无谓谓嘢？ 能量水樽。 我揸啲中招啊！ 如果听紧呢个节目送咗呢个能量水樽嘅朋友嘅话咧，你千祈唔好介意。但我真系觉得呢个系我收嘅礼物当中能量水樽。 佢本来系点样 用的？我形容一下， 化 开咗佢嘅时候嘅话，你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水樽，但系系一个玻璃水樽，个头可以拧开嘅，个底可以拧开嘅，而个底咧就系你会见到佢就有好多一啲所谓叫做能量石。 哦，即系嗱，你我估啦，你入咗啲水落去，你饮落口咧就系有能量嘅。 可以賦予你能量嘅， 嗰啲係咩能量啊？ 就係嗰啲下面嘅嗰一扎啲 能量 石。 嗰啲可以做啲咩？我意思 分別嘅就係話，譬如可能你胃痛啦，你個人可能係缺乏一啲嘅就係正能量啦，或者佢就係佢會令到你個人精神啲啦，或者可以淨化你嘅身體啦，令到你嘅身心都可以咧就係得到舒緩啦。 同嗰陣時嗰啲咩磁石手鏈 有咩分別啦？ 嗰啲咩 紅外線 啊？呢個都唔係問題， 紅外線枕頭袋。 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呢個能量水樽，你 suppose 應該係要就係擰開上面嗰個位嘅話，跟住你就可以揾嚟飲，同埋你去裝水噶嘛，係咪？好啦，咁下邊呢啲能量石可以因應住你嗰陣時候，你會覺得自己嘅身體有啲咩問題嘅咧，你可以買唔同嘅能量石嘅，例如黑曜石又唔知醫你乜嘢，跟住咧就粉紅晶咧就可以。 網上買㗎？ 唔需要去網上買，喺一間非常之貴嘅L 字頭嘅 鋪頭 嗰度咧有得賣嘅，我見到佢有嘅，甚至乎。有一啲咧就系 mix 嘅，总之或者能量石嘅，乜嘢能量都有嘅。总之你扭上去，再衰落去，再衰落去。 你 饮 咗有冇觉得特别？ 我完全唔觉得， 唔会觉噶。 仲有一样嘢个问题系乜嘢咧？我试下啊，好啊，又试下拧佢嗰啲能量石出嚟，我就睇下系咪有机会可以换啊，换下唔同嘅，有冇啲即系大啲嘅能量， 劲啲嘅， 一啲 大能量、细能量。 大能量啦，咁跟住我就话拧出嚟嘅时候咧，跟住再拧翻上去嘅话咧，从此装水落去啫，佢就漏水啦。 哎，烂咗， 下边烂，下边漏啊， 系啊， 搞错，咁你有冇谂下 退咯？ 冇啊，点退？人哋送俾我噶。 系喎， 哦 ，OK， 我冇单冇成噶嘛。 贵唔贵噶？ 好 過千啦，起碼 千幾蚊一 隻，係啦，過千 嘅 呢啲健康嘢。 你話係咪無聊啊？ 我都中過招啊！ 能量水樽。 有個小女朋友，佢氹我想買一個健康產品， 俾佢啊？ 唔係，佢氹你買，係咪因為做緊呢門生意？我估係。 唔係，佢話想買嚟做運動。 唔緊要啦，講啦嚇。 咁我話幾多錢啊？ 咩嚟㗎 ？Sorry。 水樽？ 唔係，你聽我講先。佢話幾多錢啊？佢話2000蚊內，我真係有冇用噶？因為你會唔會有好似啲單車啊乜乜物物咁啊？你買嚟冇用噶喎？唔係啊，呢個好有用噶。我同你用一齊用又得，我自己用又得。總之咧，好健康。 係咩嚟先？ 係啊，你講。 咁我哋買啦，買翻嚟。 咩嚟啊？ 一嚿嘢，一塊板。 嗯。 我話咩？ 點可以同你一齊用咧？咁嘅。 其實好大塊，一個大約三尺長嘅板。 嗯。 我哋點用一塊板？點樣做運動啊？你唔好點我啦。 即係冇電冇剩嘅。 有一插電，嗰塊嘢喺度震。 喐嘅。哦。 企上去。 係。 我企上去點做運動啊？ 震散你啲脂肪。 係。 嗯。 我有朋友屋企有。 嗯 你话我嬲唔嬲？我话 嬲啊！ 肯定冇用 啊！嗰嚿嘢， 肯定系冇用啊！ 佢甚至乎佢声称啊，系美国太空总署发明。 太空总署点解有块震震板咧？我想问下， 一块咁嘅， 点解太空总署需要震震板？ 佢话佢企上去就唔好意思啊，我激动，因为佢叫我哋上去佢屋企，跟住就有一块咁嘅震震板，佢就话你企上去啊！我而家呢排瘦咗，我当然我哋唔觉得佢瘦咗啊， 系啦， 佢企上去每日咧就震半个钟， 系啊， 震半 个 钟， 又可以睇电视。 咁我就话系美国太空总署，系啊，咁佢哋 一定系用呢嘢嚟包装， 系啦，咁样咯，高能量，令到你嗰啲脂肪会震散，跟住你饮多啲水嘅话咧，佢咪。排出体外，你 真真为咗呢件事嗌交。佢话你俾一个月我，即系睇我震俾你睇下，睇冇一个月啦，一个礼拜佢都唔用啦。呢嚿嘢我真系想抌咗佢。依嚿嘢咧就系同嗰啲咩按摩椅同一个厂出嘅，又声称又话可以减肥啊，又去脂啊。你高血压又冇血压啊，你有糖尿又冇糖尿啦， 能医百病啦。总之能医百病啦。 咁嘅烂鬼嘢，我真系想抌咗佢。 冇错吓，嗱，街坊有不同嘅表示吓。首先听阿 Kitty 先吓， 佢买啲咩咧？厨具。 我都有買過啲完全冇乜用過嘅嘢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喺嗰啲日本百貨公司咧，我買咗一個有粒粒凸起嘅一個直膠做嘅眼膜啦。咁其實咧佢係一塊膠咁樣，咁就俾你掛喺隻耳仔嗰度啦。跟住咧你用隻手咁樣撳下個眼膜咧，嗰啲粒粒就會刺激到你個穴位，咁咧就可以促進你嗰個血液循環嘅。咁我成日早起身咧就好大个黑眼圈噶嘛，咁所以咧我就买咗嚟试啦。咁我觉得佢个原理好 work 啊嘛，即系因为度准晒你个眼嗰、那个穴位个位置。咁但系实在太懒啦，我净系用过一次之后咧，呢样嘢就冇再用过咯。 粒粒眼膜啊， 健康产品真系 有得做，总会有人信， 有得做啊，真系有得做。 手指内揿咪得咯， 系啊， 买嗰个眼铺咧。 有得做啊！健康產品。 上次咧，俾阿馬小強坐爛咗，唔係瞓爛咗嗰塊板咧。 係喎，點啊？你有冇用過啊？ 你送完俾我之後，我都冇用過。 我都覺得你唔需要買翻俾佢， 因為我自己都係瞓咗幾次啫。 我哋減肚腩噶嘛。 如果大家冇聽咧，就係嗰個板咧就唔係減肚腩啊，係話你有時咧你烏低做嘢咧，咪成日有個半彎形嘅向前彎，所以你要將佢向後屈翻，所以佢就一個好斜板咁樣。你一瞓咧就揞你个中间个位， 即系令到你个弧度 系啦，向反方去掹翻，等你直翻嗰、那个脊椎啊，好辛苦。 你买嚟做乜嘢啊？ 因为我真系成日弯起条腰咯，咁 系、 哦、 你一瞓落去嗰下，哇啦啦啦啦啦啦声，你真系觉得好似有啲即系将佢咬翻直咁嘅感觉。但系你唔会成日瞓，因为佢唔舒服噶。 咪就系咯， 唔舒服瞓一阵，你会起翻身嘅。 系啊，同埋你会头痛啊，我试过啦。 系咩？ 上次佢整烂之前， 但 系 其实你 两句， 你系咪整烂咗？ 最衰都系你啊！ 点解？ 其实因为你令到我相信佢噶。 哦， 系咩？ 佢教我哋啊，搵条毛巾垫住嗰个腰椎位。 好有用噶，嗰个真 系有用 噶。 系啊系啊系啊，有用啊！ 因为两者嗰个原理系相似 啊。系啊。 嗱，阿李丽蕊有一次咧教我同阿马舒云，你喺度， 用毛巾啊嘛， 嗰条毛巾， 大毛巾， 卷船一个圆形咁样，就晾喺嗰个腰椎位，然后咧瞓落去。咁我喺屋企用，最初我用毛巾先嘅，但系觉得好似隔靴搔痒，即系唔够坚啊，即系好似 唔够高， 唔够痛啊。咁我就试，咦呢啲板都似，喎，咁咪板应该劲啲啦，系咪咁咯？我其实都系因为你嗰次咁讲， 系啦，都系我唔好咯。 嗰块板就俾你瞓完一次，到我瞓就断咗啦， 做咗老衬嘅， 即系要买翻俾人。 系啦， 买完之后佢又摆喺屋企。 系啦，真系激气啊！ 好多呢啲咁嘅嘢都好无聊。 系啊， 我试过有一次又系嘅，因为我嗰时有五十件，咁跟住我就真系睇 physio 咧，师哥， 好多人有啊。 咁跟住身边咧就要去做呢一个嘅屋企嘅功课啦。咁其实佢叫我拉毛巾嘅啫，你一定要做过嘅，就你将佢反手， 系啊， 跟住咧就 左手右手咁拉下拉下。 就是、你个好嘅手就系拉一个你自己唔好个手，系就咁简单，系咪？冇错啦，就系、是、嗰、那个嗰、那个 physio 同我咁样讲嘅，就系、是、话你一定要咁样做。咁其实你咪翻去要拉毛巾咯。咁我就真系唔得，我一定要有买翻一啲嘢，就会令到我就令到我有个诱因，我就我成日做。咁我就走去上去睇啦。咁啊有呢啲咁嘅健康嘅嘢啦，其实真系好笨嘅。有件事就系话佢有一个钩挂咗喺你嗰、那个门度，喺个门度。咁啊有个钩喺个门度，跟住咧有两条绳，咁啊有一个辘。几顺，你听我讲完 啦， 跟住咧你就背住佢坐，跟住就拉，咁就可以 光 手咯。 咁其实同拉毛巾有乜分别？ 冇错啦， 拉毛巾 你买嚟做咩？ 使乜买啫？ 69.9， 医院都有呢个嘢啊！ 我拉拉下之后，跟住咧断咗。 你好大力咩？ 因为佢因为好，佢成件事根本就系好削嘅。你一买翻嚟嘅时候，你觉得佢好削嘅。 但我估因为你觉得唔系好贵，所以你就冇乜点深切考虑。 同埋我就会觉得就啊，都好似好系啊，嗬，因为将佢咧挂咗喺你嗰个门度， 好方便啦。 总之我坐低嘅时候咧，我就已经系会拉。其实一路拉嘅时候咧，你就要就住，因为咧你仲有道门个门把咧，佢会撞到你嘅手噶喎。 系啊， 同埋嗰啲高低嗰啲位嘅时候系唔啱噶喎。但系总之你就系买啲咁嘅嘢咯，几笨啦。 橡筋我都买过啦，拉橡筋。嗰啲健身運 動，哦， 係啊係啊，好容易彈到自己， 係用擔平啊，走去嗰啲 執斷㗎， 執粒葡萄，結果會拉得啪彈落只腳度， 係 啊， 好痛，有少少危險嘅， 係啊，我以後都唔買啦，唔知拉咗兩次定三次，我覺得我健康都冇乜進展， 有嘅，向壞嗰邊進展咯， 係啊，都有嘅，咁唔係叫進展， 向壞嗰邊進展。好啦，咁另外咧，仲有阿小白白元浩嘅， 大家好，我系白元浩。喺屋企咧有一个界别嘅东西，实在系放得太耐而变成垃圾，而我亦都唔会再买呢、这个类别嘅，就叫做健身器材。由中学时期开始，哑铃买咗几多个啊？买咗几 set 唔同磅数嘅都有，结果玩过几多次啊？梗系冇乜啦。好啦，跑步机摆咗喺屋企之后咧。有跑过几多次啊？我而家都系落街跑啫嘛。 我都有。 仲有单车，系健身单车嗰只。 我都有。 你一路踩住佢，你又一路睇住电视或者听住收音机，完全冇嗰种有风嘅感觉。啊，开心啲嘅时候，你咪摆个风扇喺前面咯。但系完全冇嗰种咧热血澎湃嘅感觉。于是乎咧，又放弃咗。呢啲健身器材放喺屋企咧，通常最后都系变成垃圾。所以我应承咗我自己，我以后咧都唔会再买健身器材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过去一个星期疫情平稳，每日确诊个案维持200至300宗，风险可控。星期四会如期放宽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以满足经济需要同市民对于恢复正常生活的期盼。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說，第五波疫情已經遠遠過了高峰期，現在在低位膠着狀態，目前出現感染群組，人多密集除口罩的處所存在病毒傳播仍然有風險。對於有專家建議不再向60歲以下成年人谷針，林鄭月娥說，留意到近日有不同專家發表不相同的看法，她感謝多名專家在過去兩年多給予的意見，但是他們沒有直接參與政策制定，特區政府和她並非被專家帶著走。林鄭月娥重申，疫苗接種仍然是抗疫重要手段，是減低重症甚至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早前被国安法拘捕， 早前是被国安处拘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作为天主教徒对事件有什么感受，他说事件涉及依法办事的问题，不存在个人感情。林郑月娥说香港是法治社会，所有人不论年龄、性别、职业、背景、宗教，只要涉嫌违法，执法部门会采取行动，过程之中亦都不会顾及这个人的背景或者职业，由律政司作独立检控决定，之后交予司法机构裁决。将军澳翠林村秀林楼完成围封强检，大约980人接受检测，发现9宗阳性个案同1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大约430户，45户没人应门。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49宗新冠本土个案，上海占823宗，上海再多一宗死亡个案，是92岁女子，患有基础疾病。上海市卫健委话，全市16个区已经实现社会面清零，当地公布首批24个重大工程复工复产项目之中，16个已经复工。上海新增的本土个案之中，除了46宗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病例，其余感染都在隔离管控之中发现。另外，北京新增52宗本土个案，包括43宗确诊和9宗无症状感染。北京部分巴士和地铁站今日起查验乘客健康码，显示异常的将会被劝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08点，升457点，总成交金额58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3点，升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2.8，升12.8；美团170.9，升7.4；阿里巴巴89.2，升4.6；比亚迪股份254.2，升16.6；恒生中国企业70.9，升1.88；京东集团209.6，升9.6；招商银行46元，升2.9；中国海洋石油10.9，升2.2；长城汽车12.46，升1.02。友邦保險76.95是升2.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29.38，瑞士法郎1.002，加元1.284，人民幣6.779，英磅對美元1.233，歐元對美元1.044，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系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6632点，升85点。港金报1707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19美元，卖出182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因为水管爆裂，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建全街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已经封闭啦，大家咧经过请小心。另外，因为咧较早前有路面障碍物而封闭嘅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香港海防博物馆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已经解封，上址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 排到咧管道入口嗰边咧就比较车多，而西行过海咧龙尾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青山公路深井段去九龙区嗰边咧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咧挤塞啊，龙尾去到浪翠园三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咁而家暂时就冇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Hello， 我系张崇基啊， 我系张崇德 ，Made in Hong Kong， 我哋成日听噶啦。 李子刚做咗好耐噶啦， 招 B 啊，真系好鬼型噶，成个 model 咁啊， 阿土啊细细粒，好 Q 好得意。 罗敏庄啊，唔使讲啦，人靓声甜，声色艺俱全啊，所以咧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 下昼一点到三点，我哋都会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子刚、 招 B、 罗敏庄、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有人话摇滚精神等于反叛精神。在波兰有一队摇滚乐队，要反叛的竟然是他们自己的身体。 行动乐队 On the top！ 波兰摇滚乐队 On the top， 一半成员都是残障人士，部分人仲在复康中心居住。 但身体缺陷并未阻碍他们的发挥，更没有减低他们对音乐的热情。 电视纪录片《非凡摇滚乐》， 星期三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乜嘢即刻可以吃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买咗但系冇用嘅嘢。嗱，呢一样嘢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经历过啦？就系呢个疫情咧，两年前啱啱咧。如火如荼的时候又买不到口罩呢，大家就有少少疯癫状态。我代表自己讲。咁呢就乜嘢见到网上咦有得买呀、啊、快买呀、啊、咁样。都无论佢系边个地方出产，无论佢质素系 level 几 level 几。即总之见口罩就订订订咗先。起码有啲嘢呢保护下自己。咁嗰时订埋埋埋嗰啲呢就真系即系来自世界五湖四海嘅地方都有。啊、都唔知佢边度出嘅。 条绳会断啊。 里面有啲绳会断 啊。啲质地又 差到爆啊。出嚟啊！ 同埋咧，可能佢嘅包装咧好求其，都唔知咪人手包噶。总之买埋好多嗰啲冇乜用。我而家睇翻就觉得嗰啲唔 up to standard 嘅口罩。 冇错，咁啊喺 Facebook 嗰度咧都有好多朋友分享啦。有一个佢好好笑啊，就阿 Dicky 啊吓，咁佢就话听到咧，你话咧，IT 人咧，啊你唞气可唔可以冇咁大声？ 可以啊。 咁跟住 IT 人系有啲 IT 装备噶嗰阵时。 头先你就讲到话你买咗嗰个咁嘅太空夹咧，到最后咩时候唔记得咗密码，咁佢就话佢笑到喷饭嘅咁样啦。咁另外仲有啦，震震板都有人有买过，佢而家喺床下底嘅。 嗰块震震板我谂累唔少家庭。 冇错，仲有嘅就系、是。金鱼缸，Helen 话想买鱼，跟住咧就唔知点解咧买咗金鱼缸之后，最后屘食就冇养到咧，就放弃。 点解唔系同一日买埋啊？ 唔系啊，有时冲动啊， 你同一日买埋， 点解唔同一日买啊？ 系啊，你先买缸，再买鱼咯。 系咯、 啊。 啊，我好奇怪哦。亦都有一啲咧，就譬如阿 Candy 啦，咁佢就话咧，唔知点解行过呢啲嘅化妆嘅 counter 嘅话，你会买埋啲化妆品，但系其实佢自己本人系唔化妆。 哇！啲 sales 嗰 啲真系 sales 真系犀利到爆！嗱，佢唔化妆，佢买化妆品，咁你咪话好笑啊？ 冇错啦。另外咧，我觉得李苏玉咧系好好笑。佢话咧都有试过咧，有一次咧就走去买一条碎花裙。咁买完碎花裙嘅时候咧，个 sales 嘅 sell 佢话啊，如果系咁嘅咧，不如系红色嘅碎花裙。咁跟住咧就话啊，不如咁样咧都可以咧买一件嘅皮褛啦，可以去衬佢啦。到最后尾嘅时候 ，sales 话俾佢听嘅就话红色嘅皮褛靓啊，衬你个红色嘅碎花裙。到最后尾嘅时候，一路咧就拎住嗰两样嘢翻屋嘅时候，都有谂点解要买红色嘅皮褛。 唔知道好睇， 同埋香港买皮褛咧，而家嚟讲咧，其实真唔系着得咁多啊！ 我话俾你听，我都试过贪平买一件长身嘅羽绒，原价千几蚊，千几接近两千， 而家 价$400， 冇见 过长身咁热点着啊？好靓噶，即系长到落去小腿嗰度噶。 明， 你又觉得自己似周润发啦？ 我觉得似， 但系你着完之后就似一条肥虫，嗰啲虫蛹咧。 哇，好 蚕蛹，蚕蛹， 一条嗰啲虫蛹系咪一条蚕蛹咁？ 好靓啊，真系好靓啊，$400。 但系你着唔好睇嘛。 我买咗啊， 佢唔会谂呢啲， 系啊，唔会谂噶嘛。系啦，有好多嘅多数都系嗰啲，譬如厨具用品啦，就摆咗喺屋企嘅话，跟住几年。你又不知点算好，但你买的时候不是便宜的。 我有一套又是有碗有碟有筷子托，我想着呢，我有一天呢终于飞黄腾达呢，我会有一张很长的餐台又会摆个筷子托在这里成套的，又大碟又骨碟又碗又汤碗，连个汤羹都是绿色，有些中国古字在这里，好靓嗰套。 不如你先买了一个大宅先啦，即你起码有个大宅，你有一个大的厨房，有一 我知啊，但系嗰阵时真的很便宜，很靓，好靓。 你买亲都全部都是便宜 的，是啊，但系平得嚟靓，我真的不舍得。 嗰阵时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古仔，虽然咧佢都是由一些浪费开始。咁咧话说有一个叫马小强啦，有人送一件很靓的神褛俾佢，咁佢就着一件神褛啦。跟住佢就讲：我件神褛咁靓，但我书台好核突，跟住换嗰张书台，再谂我书台咁靓，但我间房好核突，咁啊再买，所以整完靓，但我个人好冇学识，跟住佢好再去增值自己，咁令到自己配得。呢个就系一个正面嘅睇法。 呢个故事好有意思。 通常就唔会嘅，通常你买完晒啲嘢之后咧，就算嘅啦。 冇错， 系嘛。好，咁另外咧就我哋 街坊啊， 系啦，同埋其他街坊嘅。这个呢就是 Candice 啊，我觉得买得最无谓最冇用的呢就是早两年疫情爆发开初，大家就好紧张，因为那时又不够物资啦，大家又不知道发生乜事，又乜鬼都抢。其中呢我记得就有一个挂颈式叫做类似叫空气清新机仔咁先算啦，我安个名俾佢，就话俾你听呢可以帮你消灭方圆唔知几多米嘅细菌或者系病毒，咁咧咁你就好安心噶啦，即系好似一个透明嘅金钟罩咁样保护住你啊！咁咧我哋啲走在时代尖端，系嘛卫生嘅小先锋嚟啊嘛，系咪先？诶，四位数字一部机仔挂喺颈度，唔系问题嘅，买啊，买俾阿爸，买埋俾屋企嘅啲大人细路，自己又买一个，挂完之后。跟住我覺得都係冇乜特別，究竟佢有用定冇用呢？冇人知道，但係心理作用就一定有。嘥咗幾千銀啊，陰公，還翻啲錢俾我啊！ 哇，好貴喎、 啊！係啊，仲要佢唔係買一部嘛， 後來幾部嘛， 後來跌到兩嚿水都有啦，掛住喺條頸，我真係覺得。 咁你差唔多時候買啦，係嘛？ 要 你通常一減嘅時候你就走去買嘅咯，我發覺你去買啦，買翻貨翻嚟啦。 你做咩事啫？ 冇，我發覺你都係全部都係咁樣咯，一平就去買咯， 平就買嘅啦， 冇啊，千祈 抵唔住頸啊！ 另外仲有冇其他嘅朋友？ 有，另外我哋有个靓女 YoYo 吓，靓女 YoYo 咧就喺你 send 俾我， 冇错，都同你分享一下嘅。 好啊， 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其中一位主持人。 咁咧，话说咧，我就系一个有强迫症同埋选择困难症嘅女人嚟嘅。有一次咧，开仓啦，嗰啲名牌子嗰啲铸铁煲咧大减价，咁我就趁热闹咁样走去睇啦。之后咧，我就一次过买咗五个煲。嗰五個煲咧，其實翻到屋企咧， 是我就是用得两个，其余那三个呢在三年里面我是没有过的，没有用过的煲的。咁因為女人咧，可能驚死蝕底啦，就買好好翻嚟啦。又買咗好多翻嚟，又唔知道個 function 好唔好用啦，冇研究過啦。咁之後最後咧就係擺咗喺度，最後送咗俾好朋友。 起碼有用啦，即係即係即係 送俾朋友都好啊。 唯有呢個我相信係，但係呢個朋友都未必用嘅喎，即係咁講。 啱啊， 佢個朋友係會用嘅， 但 係 你個良心，你個良心感覺。舒服啲嘅啫，你只系送咗俾人，但系佢有冇用咧？你唔知喎。 你有冇试过咁样啊？譬如可能你买啲嘢，如果你冇用噶，跟住咧你就送朋送俾朋友。 系啊，但系佢用 觉得至少就我都叫做买份礼物俾人咯，你当系买份礼物咯。 呢个咪好多月饼传嚟传去嘅道理咯，系咪先？ 月饼 系啊，即系你买多咗自己食唔晒，送啊俾边个啦，送俾边个啦。 但月饼通常一 round 就停噶啦。 你系买多咗而去先至送俾朋友， 因 为 有时咧 送俾朋友。 以前有啲叫月饼会咧，系你有冇做 月 饼会啊？ 供 月 饼会噶嘛？ 要供噶嘛？以前 到最后咩时候佢会剩翻盒七星半月俾你噶嘛？啊、你 有啲咩 猪笼饼 啊？ 猪笼饼送俾你屋企啲僆仔玩 啊？系啊， 系 啦、 啊 啊啊。 我有试过买肉啊，呢 肉我 买 过， 我 买过， 尖东咧有一扎。我點知佢係咪估咧？有一扎嗰啲 嗰次你係隨意買定 隨意入去啊！哇，16000多，減到3000元。 佢成日好容易中呢啲，佢成日中呢啲中呢啲招。人哋一話減得勁，佢就買 就去 了。 即係佢成間鋪頭攞嗰啲紙咧，寫喺度貼到個周圍係曬。 關你咩事啫？ 咁你 就而家成日都喺度寫緊嘅就喺度，我揸車翻嚟好多啦，嗰啲咩大閘。由4000萬賺到2800萬 嘅 車位， 仲要話頭嗰三年唔使你 俾錢啊嘛！ 誒，嗰啲真係唔好中招， 我明啊， 一定中招， 你咪中招咯。 咁我想 人哋減得咁勁，你唔去買？ 我入去睇下啲肉，哇，真係好靚喎！我諗下， 你識唔識分先？肉又分 食咧，又話翡翠，又話咩咩咗？ 玻璃嚟㗎， 但係我睇到有隻鴨好靚， 你都唔會戴啦。 我買俾我阿媽，我真係買咗啦。啊！好高興，攞翻嚟俾佢3000多，佢再減到1800元。女個盒好靚噶，有個木盒噶，木盒揭開有盞燈仔照住。哇！真係啊！ 不如你淨係買個木盒，如果木盒咁靚， 有盞燈仔喎，幾得意啊！買翻嚟滿心歡喜送俾阿媽啦。你佢又叮揭開又係盞燈仔照住，佢好開心。一試啦，佢唔夾硬執咗入去咧。大得就係佢唔中意嘅，晾下晾下，又夾硬扯翻佢出嚟啦，又走去想去換啊，因為有張單喺度啊，佢俾我換喎，我 換個燈膽俾你， 唔係 換個另一個細啲嘅， 唔係佢冇再細 size 嘅，如果我揀一塊玉俾我啊，但係我真係冇戴 玉佩， 嚇玉佩即係諗住。 如果你唔俾翻媽咪咧， 係咯，點解你攞到最後尾嘅時候，你揾 中意呢啲 多啲 嘅？阿媽原來冇份禮物，阿仔話攞去換完之後冇翻嚟， 咪就係咯。其實呢個人 咩人嚟 咧？ 你 爭 喎，係阿媽你唔啱戴，算啦。 其实心里面系专登买一个唔啱戴嘅，俾佢试咗。 俾 过 你 啦， 你自己话唔要咋？ 系啊， 跟住我换俾我自己噶啦。 系啊，其实就系想买个玉佩俾自己。 系啊， 搞一轮。 但系我都冇戴过，因为嗰个咧成鸡乸成个 鸡心咁大。 系啊， 鸡心咁大咪送俾阿妈咯。 系啊， 个护心镜啊嘛。 但系 行咗上嚟，啪啪声， 好辛苦， 系咁打心口，系咁打心， 唔得， 系咁打自己心口， 就提自己， 跟住戴一日淤咗个心，嗰个 我真系戴一日又唔戴啦，因为爸爸 系啊，唔得噶， 唔得噶，我又摆咗喺度啦， 又重咧，你吊住条 颈，到最后我揭翻开嚟咧，个灯仔唔着啦。 又係 accessories， 又係一個你唔知點算好。 首飾啊， 買翻嚟嘅又唔係話真係 好 靚，但係問題係你擺咗喺度咁啦，你送俾人又唔係，你又戴過，同埋真係款式未必個都啱。係 啊，啱啊！ 我而家又係有一扎咧，都叫做係粉紅色盒仔，唔係對唔住粉藍色盒仔嘅嗰一個牌子啊，一啲嘅 accessories 喎。問題係你戴過，佢亦都係花曬噶啦。但係而家我唔會戴噶啦。我俾我點算啊？ 手錶都係啦，其實有 啱唔啱？ 手錶都係啊。 即係哇！你買嘅時候又話1000多一條鏈啊，哇！跟住又唔知有咩啲戒指嗰啲有啲花啊，咁樣就呢個設計咧就唔。 有限量版啊！ 哇！即係出完一輪之後咁，跟住你就一紮咁樣擺曬喺度，我真覺得呢啲都好無謂 嘅。冇錯。 願我每次與你見面有幾小時。倾几年， 尽量问近来动向，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保持，每次见也未定期。 招呼不周到，记住切勿嫌弃，平日慰问你没有几句，一数就是陈年事我未忘记，多出一个结论大了几岁，或已领悟到唱聚数亦只可分期，即使某期居家隔离，难得升职新婚，添丁派对并未撞期，若你在店内由我做伙计， 愿我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倾几年，尽量问近来同向，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保持，每次见也未定期，每次见也像预期， 当失措想哭诉，一匹步餐台已铺，分了路摸过路走错路，起码学到无理由做朋友，纯属好友就够好，皆因交心得够早， 未计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多失意，用尽力再查旧账，每次与你见面 前一首老伙计啊，仲有五分钟到中午十二点钟。今日咧，另外咧，我哋嘅 街坊 producer 咧，街坊咧就系 Autumn 啊吓。原来是这样。吉他友买咗啲咩咧？ 呢个年轻人。 吉他手咧，我买过最冇用嘅嘢就系买套啊，唔系吉他套，系纸套吓。系咩咧？咁啊，就系同啲吉他新手包一齐送过嚟嘅。咁啊，嗰个吉他新手包里面有一啲线啦，有啲吉他嘅弹片，即系嗰啲 pick 啦咁样。咁仲有一包咧，就系、是。蓝蓝地色，跟住咧就系、是套住个指头嘅俾你，咁原来咧就系货咧，你吉他如果新手咧惊揿落去咧只手指会痛咧，咁就可以咧套住嗰个指套吓，咁、啊、就揿落啲线度嘅。但系咧对我嚟讲系完全冇用嘅，点解咧？首先个指套咧系好鬼死喉嘅，你套咗个指套之后咧，你啲手指一揿落去咧，只手指就会肥到嗨到其他线，咁嗨到其他线会点咧？就會令到支吉他冇聲啦，因為你揩到其他線，啲條線震唔到咧，咁就直情彈唔出聲。咁如果你五隻手指都戴曬指套嘅話咧，基本上咧你係好難彈到啲吉他，除非你嗰個指板咧係闊到係完全係唔會俾你揩住嗰啲線嘅咁樣。咁所以呢個都可以話係我見過我買過最冇用嘅嘢啦。 哇，超级无聊呢、這个指套。 但系如果对于怕痛嗰啲人咧，譬如马小强呢啲怕痛嘅咧，就会觉得哇恩物啊恩物啊，因为咧佢真系惊痛，真系会痛嘅、 但你转唔到 call 但 系转 唔到，你系发挥唔到功效。 系 你想当然以为得嘅啫。 系啊，喂，呢一个其实我哋可以将佢摆上我哋个 Facebook 同大家分享。我觉得即系望上去，我已经觉得嘅就真系非常之唔知点解会有个发明咯。 但系有啲手指头嗰啲套咧，系俾人哋手。 錢啊， 有 佢公用又唔同，佢唔係拍拖啊嘛，佢梗係線啊嘛。 咁啊呢個有啲粒粒咁樣樣，我覺得真係幾無聊喎。點解 Upton 咁？ 人哋送俾佢啊，你聽到講咩？係 啊，成買嘅時候嘅新手一個 pack 啊，裏面有嘅呢、這個，其實可以送俾你啊。試下可唔可以撳嘅時候唔識， 反正你都 係 唔響聲 嘅 啦。 係啦，橫掂你都係撳一個 cord 嘅啦，係咪？就可以走天涯嘅啦。 你哋兩位聽住， 嗯， 總有一日， 嗯。 龙川凤 唔信， 总有一日， 总有一日嘅。 好， 系啊， 马老师，边个刘教授？一阵间会出现，今日讲下呢个银发一族， 冇错， 冇错， 系咪下流教室嚟噶？ 唔系， 我唔下流， 但系你 上流教室。可以将佢变成下流教室系咪？ 我冇讲 银发一族点变下流教室啦， 可以 都唔系噶，你都真系啦，七廿岁都咩啦？ 十二点啊，开始马老师漂流教室，今日讲银发一族嘅，留意留意吓。引导气温，相对湿度60%，同埋今日嘅片语人间都系由马小强执笔嘅情片啊，留意 冇错。 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壁，连忙回避。Baby on my way， 火速散集闯入猎门。Are you ready？ 剩下60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手脚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沿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哇，听到呢口，伸出到马路，原来回收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 ，Are you ready？ 就剩下6分，尽力赶到，悬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 今日嘅就 elevator， 下翻到中午12点24度嘅温，相对湿度58%。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又有骤雨噶啦，阴晴不定。咁大家咧拎翻把遮，可能就稳阵少少。好，12点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仍然有风骚范荣嘅最后一个钟头。首先有马老师嘅漂流教室，然之后咧12点半之后就会送嚟今日嘅片段人间一个好特别嘅故事，千祈唔好错过啦。先听咧12点新闻林财经。消息， 驻华机构相关人士从上个月底起开始在沈阳、大连等地，透过对朝贸易商购买包括退烧药、止痛药、消炎药、胰岛素和治疗糖尿病等的药物，以及氧气面罩、棉签、体温计等的医疗用品。報道引述一名貿易商說，朝方上個月底開始訂購之後，在勞動節假期曾經催促備貨，推測北韓在公布出現首宗確診之前，境內的疫情已經擴散蔓延。那名人士又透露，目前中國嚴格限制銷售退燒藥等的藥物，備貨需時較長。北韓的船隻將要在 下個星期三搭載相關物品從大連港啟程前往南浦港。北韓自上個月底起累計發燒個案超過1,480,000宗，56人不治。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願意同朝方加強抗疫合作，共同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東北風，稍後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25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395点，升445点，总成交金额62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3点，升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6升11.6，美团169.7升6.2，阿里巴巴89.2升4.6。比亚迪股份252.8升15.2，恒生中国企业70.84升1.82，京东集团211元系升11元，招商银行45.95升2.85，中国海洋石油10.86升1.8，长城汽车12.52升1.08，快手70.3升1.9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9.687，瑞士法郎7.836，澳元5.496，加元6.116，新西蘭元4.97，歐元8.1974。每百日元對港元6.06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02。日經平均指數報26,631点，升84点。港金報17,070元，升2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2.35美元，賣出1,822.8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坑口嘅培成道近住东港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影业路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啊，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坑口嘅培成道近住东港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影业路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咁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受爆水管影响啦，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一段咧就比较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锦田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下高埗村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蒙养学校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新都城一期一座、葵涌葵盛东村盛乐楼、青衣盈翠半岛七座、青衣长青村青梅楼、屯门湖景村湖月楼、荃湾梨木树村葵树楼、将军澳中心八座、天水围卫景轩三座、大埔宝雅苑日和阁、屯门兆禧苑乐禧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嗰時咧就有個朋友喺河源，河源呢個地方真係幾好啊！就喺你哋客家梅州再上啲，裏面有一個叫做萬綠湖，好靚，即係湖光山色，同埋因為佢水源咧真係好未受污染嘅，嚇、咁我去過一次，咁一個朋友話：，喂，不如你上嚟睇下，睇佢想搞一個叫做呢、這個就係話銀髮族嘅度假村。度假村你可以嚟度假，你可以嚟住一個禮拜，你亦都可以喺呢度買間屋或者租一間屋長住，兩公婆幾好喎、啊。佢話有冇辦法可以，或者有冇啲香港嗰啲醫療機構啊，或者健康產品有興趣上嚟一齊合作？咁我話啊，你嗰個主意幾好喎、啊，咁我上去睇下先。咁一上去睇咧。 但呢啲咁健康嘅嘢揾佢嗬？ 奇怪， 我都覺得 騙徒嘅手法真係層出不窮。 都係咁話。 你呢句説話其實可唔可以唔好再喺我耳邊講出嚟？騙徒手法層出不窮。唔需要 repeat 再 repeat 得唔得？ 係，因為已經係事實。 可唔可以應承我咧？ 唔係我講噶。 你唔記得佢叫？啊啊咩啊 ？Cheating officer 咩？ 系啊 ，cheating officer 啊 ，cheating officer 啊，冇错啊， 呢个 系呃 director 啊嘛， 呃 director 啊嘛， 系啊，系呃啊嘛， 呢个系一个好正经嘅项目。 不过咧，如果就咁讲个 package， 头先你就咁讲，就等于讲玩具鲨鱼咁，好似好吸引嘅，系啊，同阿玩具鲨鱼一样， 个 execution 先至 因 为 咧，我哋香港人咧实在咧。冇嗰啲叫做啊咁湖光山色啊， 系、 香港人有，不过咧就唔多咯， 系啊，同埋贵啊嘛， 同埋如果你住嘅地方已经系咁靓咧，你真系会真系心即系嗰啲叫咩？ 心旷神怡， 心旷神 怡，因为如果你讲紧嘅针对紧一啲银发族嘅就系即系佢哋退休嘅生活， 冇错， 可以喺嗰度就 系 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即系类似咁嘅嘢啦， 呼吸下嗰啲新鲜空气。 喺嗰个地方嘅话，嘅基本上一出去全部都系一啲咁样嘅就 系 系啦，咁嘅差唔多年纪嘅， 好似阿楚留香第一句点唱？ 湖海洗我胸襟， 洗我胸襟，哇！即刻变咗楚留香 嘅，系啊，都亦都希望吸引香港嘅退休人士上去置业啊、投资啊等等。投资嘅意思就系话你可以买咗喺度，你自己唔住，然后你又租出去，等人哋嚟住，就系、咁。 其实会唔会到最后尾都系考立名目咧？其实都只不过系 考立名目咧。 考立名目嘅就只不过系一个建筑嘅一个卖楼嘅手法咯。 嗱，你讲啱一半。考立名目呢四个字真系可圈可， 因为揾得你嘅话，应该系考立名目嘅嘢咯。不如咁样兜个弯好吗？ 就话佢考立名目嘅代言人嚟噶嘛？ 我唔话俾你听嘅就系骗人嘅手法啦，就系、考立名目。 两位 代言人， 你又两位揾个翻嚟，系咪又考立名目咧？ 都系噶，唔系系因为你先考立名目先，我哋就被骗。 系啊，我哋上咗贼船。 嗯，冇错。 我犯贱上贼船， 又 自愿。 咁我就問佢：喂，你呢個係要真係即係如果我介紹啲人， 攞咩搣 到 爛？ 呢個口罩都頂唔順。 你我話，因為我介紹嗰啲咧，就真係啲香港嘅。 對住，我想問，咁你係負責咩 role 啊？ 唔係，佢睇下我有冇辦法可以即係整合一下香港嘅資源。 即係你做宣傳，或者係做嗰個聯中間個聯絡， 佢做整軌 係啦，整合，然後將來搞得成咧就宣傳啊等等啊，或者再一路 develop 啦，嗰啲唔講啦，太遙遠啦。我话你俾我上去睇下先，因为你起码俾我睇有个廊先。 你上去嘅时候佢起咗未噶？ 嗱，呢个重点，我唔想上到去陈岛飞扬，咁我冇意思嘅，即系任噏啫。嗱，嗰度系一个球场，呢度又乜乜乜乜，我话你唔好搞呢啲嘢。即系大家一群朋友，佢话唔系啊，已经有啲嘢喺度噶啦。我话你或者带我上去睇下啦。終於有一日佢安排我上去啦，哦嗱呢度真係起好晒，原來佢係用一個舊嘅度假村 有現樓 去改裝，改裝 點改裝啊？ 得，其實一樣啫嘛，因為佢啲度假屋咧平房 啫嘛， 我知你改裝意思係點？ 系咪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 嗱，譬如举例，而家香港有啲楼咧，叫重新装修咧，佢拆晒啲纸皮石铺过晒，咁睇落系一个新嘅感觉。 系、 但系嗰啲都唔似唔平嘅噃，你咁样做每户都隔几万蚊，十几万嘅。 佢嗰啲都可以唔平噶。 系啊，同埋因为佢，如果你真系又要搞健康中心，又要搞乜乜乜乜咧，你起码要起一栋大楼。 有冇啊？ 有，佢有一栋。有一棟大樓，原本咧就係啲餐飲啊、乜乜乜物啊嗰啲娛樂嗰啲， 整咗個 clubhouse 啊，跟住你可以喺嗰度打乒乓波啊， 可以嘅，我覺得都可以嘅，因為佢最主要就幾樣嘢，第一就係要有中西醫入去駐診，然後嗰啲房嚟嘅啫，因為冇手術做嘅嚇，只不過係保健。另外有一個咧就係餐飲，要一啲食料。 跟住咧就中西醫，按腳啊、按摩啊、做 facial 啊，總之係健康。啲老人家入到去咧，哇，身心舒暢啊，打下麻雀啊，捉下棋啊，係啦，總之係養生。咦，我睇過 OK 喎，幾好。 但你只能夠識介紹斜骨嘅喎，你句，你只係識介紹嗰啲唔啱老人家。 呢啲下一步好难讲， 因为走快啲， 系佢有咁嘅需要，唔紧要，呢个都系天意。 Abnormal massage 嗰啲叫不正常的按摩，abnormal massage 都唔系嘅，不过按几多地方啫吓。 通关之后咧，我谂住同你一齐上去， 我唔会去， 点解啫？ 因为我唔想同你一齐 贬低自己， 知道我识你， 贬低自己。 唔系，继续讲，继续讲，费事一阵间你讲唔晒。 系。咁我上去睇下，都幾好喎、啊！啲設施即係有曬啲硬件喺度。如果即係我預計佢再搞其他嘢，都唔係好困難嘅啫。跟住佢話：，嗰度咧嗰啲水源好靚嘅，我諗住整一個温泉。温泉？呢度唔係温泉區喎、 啊。因為温泉唔係你話佢係噶嘛。 係啊， 佢要天生 有 係 啊係啊，要有嗰個礦物噶嘛。 即係我就後來梗係同佢老實攤牌啦。喂，你嗰啲乜嘢温泉？因為其實我真係見過好多係上面整一個 煲熱水， 整熱水真係有呢啲， 係 啊，原來整啲硫磺啊，一定好易整嘅啦，唔係咩新發明。咁佢話應該引到啲温泉水過嚟嘅。我呢度係河源喎，點樣引先？即係我一路一路咁樣問，咁佢開始嗱，其實咧有啲嘢咧，嗰啲長期工程咧，長期做。不如你睇下有冇人有興趣先啦，好嘛？我話唔緊要，你有乜嘢最緊要講清楚俾我聽。咁跟住我諗半年度啦，我真係帶咗一個香港嘅賣嗰啲健康產品一個太子上去沙嶺水， 即係上去整嗰啲衞生設施， 唔係上去望下睇有冇得做。佢唔係應承噶，投資咁大。上去睇下，咁佢話：都好啊！佢又想開國內市場，我上去睇啦。咁一上去睇，佢話：幾好喎、啊！呢度即係環境係真係好嘅，即係湖光山色，真係洗我胸襟。一睇，跟住我話：做啲咩設施啊？不如夜晚試下啦。佢話：咦，都好喎、 啊！你想夜晚試咩設施啊？夜晚有啲咩可以試 啊？點解要夜晚？ 係呢？有咩設施淨係夜晚先試得 㗎？試得㗎？ 真真版係咪真係咪真真版啊？ 日光日白咧，我哋係傾嘢睇嘢。 夜晚就玩嘢， 試下嗰啲按摩啊，等等。 日頭都按得摩噶， 係啊，即係正經嗰啲真係可以，係我都 頭 先 都 係 啊，先講我已經話啦，係咪先 ？Abnormal massage 嘛，佢要 係正常嘅嚇。跟住佢我個朋友走嚟同我講，佢話：喂，你呢個朋友咧，需唔需要啲乜嘢嘅特別嘅服務？我話唔需要，你千祈唔好搞， 正常得噶啦 嚇，正常正正經經。你有咁正經得咁正經，你千祈唔好搞其他嘢，因為你呢個咧係銀髮族嚟嘅，你千祈唔好有半點呢啲成分喺裏邊。咁佢話啊，好啦好啦咁樣，夜晚咁我就同嗰個男仔分開，佢話試下做一啲唔知乜嘢嘅 facial 話兼 massage。咁因為咧佢哋啱未有人未對外開放嘅，咁就佢叫俾咗兩條嗰啲毛巾我就去沖涼，跟住沖咗涼，因為獨立 即係佢本身係一個 massage。嘅地方嚟嘅， 系啊，系有晒嗰啲做 facial 嗰啲，因为哇，我瞓咗喺度咧，有个女仔同我整，我觉得好冻，可唔可以俾两条嗰啲毛巾我啊？但系佢因为啱 头先你咪有两条咯，你话 系啊，咁佢俾咗我啦，跟住两条好薄嘅，咁啊铺咗喺度啦，咁然后帮我做 facial 嗰日你咪问我嘅，我觉得好舒服喎，又热啊又盛，咁啊跟住整咗嚿嘢，我唔喐得嘅，跟住又瞓咗喺度啦，瘫咗喺度。冇幾耐，又另外有兩個女仔入嚟啦，一到嚟喺度傾偈講國語，突然間佢有一個行埋嚟，咦？有個冤婦喺度喎。 咩啊？ 有冤婦？ 怨婦啊！ 哦， 懷孕嗰啲啊，懷孕怨婦。 哦，孕 婦。大肚婆。 佢話以為我係一個冤婦啊！我瞓咗喺度鋪咗一個薄嘅毛巾啊！我死啦！我係男人嚟嘅喎，咁佢。 但系孕孕妇唔系净系得个肚腩，都有啲身材噶嘛？你个身材点会似啊？ 走埋嚟，咦咁高嘅？佢话可能系即系山东嗰啲啦，高嗰啲好高嗰啲人。咁、因为我讲唔到嘢，咁跟住佢又喺度扫下扫下。咁我 带住爱意 ，B B B B 就出世啦 ，B B 来到这个世界是你的幸运。 我就同自己讲。心如止水， 一個喺度掃我個肚啊！佢以為我真係懷孕啊！咁佢話：咦，未感覺咧，即係冇 B B 嗰啲嘢啊！咁我啊，跟住個母女嘅女佢又走咗開嚟。到後來，另外幫我做 facial 嗰又走入嚟啦，幫我拆咗啦。咁我話你不如幫我反轉佢啊！我話你好多人喺度出出入入啊！我 反轉乜嘢啊？係咩叫反轉佢？ 我本來瞓喺度 仰睡嘅，係 啦，我哋將我反轉佢啦。 你自己唔識反轉佢咩？點解要 佢 幫 我拆曬啲嘢先？ 唔係啊，你佢叫你叫佢幫你反轉 啊！我佢幫我拆曬啲嘢先，然後我話我想反轉。我面膜啊，諸如此類， 知道 明啊？呢個好啊，繼續 啊。咁我趴咗喺度，跟住嗰兩個 趴到嘅咩？ 嗬，係咯，嗬， 趴到，趴到， 你個肚 壓壓板咁咯，嗬，係 啊， 趴到，跟住嗰兩個走埋嚟，有一個又走嚟睇啊，咦？呢個即係呢個孕婦，因為個盆骨咁細嘅，我話，即係， 但係你已經拆咗 啦 喎，佢睇唔到 你 個樣咩？ 係啊， 鋪咗個毛巾喺度，我又瞓著咗。 但係唔係分男女界？ 你係咪專登喺度整蠱嗰兩個成日都喺度話你係冤婦嗰個人？咁點解你唔話俾佢聽？不是冤婦， 我僕咗喺度，因為佢又喺度走咧，我唔想嚇親佢哋。咁跟住佢哋整完之後咧，嗰陣我起身，嗰兩個走嚟，哇嚇！ 整乜嘢啊？佢哋佢幫你按摩。 係啊，推又成係熱石，我第一次試熱石就喺嗰度。跟住我话俾佢听，喂，我系男人嚟噶，我唔系嗰啲咩怨妇啊。跟住佢问我，喂，你哋呢啲咧喺香港咧系咪有其他嘅服务噶？即系嗰啲热石啊，佢唔系讲衰嘢啊吓，佢意思就话啲按摩啊、推油啊。佢话咩叫做两个人四只手一齐推？你試過未啊？ 有，我試過，我問清 咩？舒服啊， 非常 好舒服啊！ 應該係講緊嘅係有四個人一齊， 四個人 一 齊，使唔使咁多人咯？ 係啊， 兩個人。 對唔住，兩個人，兩個人四隻手，係兩人四隻手。 佢就係話想幫我， 超級勁，好舒服。他們好像是一他有音樂的，他們好像跳一場舞。 我真的沒試過。 同埋就是為什麼會舒服呢？舒服在於的就是如果你一個人的話，他只有兩隻手，是不是？有時候可能他幫你做左邊的時候，你的右邊是空的出來的。但是如果是兩個人的話，你是永遠都是 balance 的。他是同一時間的，就是左邊那個人做哪一道，右邊那個人是跟他配合的。 單 手 可以就是 double 啦。 呢、這個都唔係一個重點，而係我覺得人一世萬世一定要試，因為佢真係一個帝王級嘅享受，真心。尤其是係清邁嗰只， 我就走去試，因為佢哋兩個準備幫我服務，點埋啲香薰，兩個人一齊，哇！我覺得真係好舒服。完咗之後咧，跟住嗰個朋友問我：，喂，你覺得點啊？所有嘅配套點樣樣啊？我話都真係幾好，但我就後來我就去埋佢嗰個有個便利店。我睇到好多嘢，我話有啲嘢你唔好喺度擺喺度賣啦，人哋會覺得你係即係有啲 兔仔嗰啲係 啦，生命阻止器嗰啲，我哋真唔好擺喺度。我老人家點會用呢？係啊，咁佢係即刻。 因為即係有啲人嚟探老人家嘅咧， 你探老人家點解要用啊？ 唔知啊， 點解要阻止生命？ 唔知啊， 係一個咁。 因為見到老人家覺得生命都係唔好啦，我知啊。 係啦，咁因為我朋友後來咧夜晚同我傾偈。話喂，佢呢個到底係正經做定係 邪做？ 即係 hea 住做定點啊？佢話如果係就佢走噶啦，即係第二朝一早走。 即係你香港嚟嗰個朋友。 係啦，唔好嘥時間啊，係咪先？即係你係咪係唔係咪唔係咯？跟住三個人，我哋夜晚坐喺度傾，你係咪真係想做先？佢話真係想做，真係想即係幫啲老人家有啲健康嘅生活。咁但係咧，佢有好多嘢咧，佢所謂唔到位嘅。我話佢嗰個西醫咧。我话你喺边度嚟噶西医， 即系个驻场西医。 驻场西医，我话你喺边度嚟噶？因为我话如果 中医大学嘅咁系咪？中医大学毕业 喺咩嚟啊？佢 话喺广州嚟嘅。跟住我话喂，香港嗰啲人咧，即系我哋香港嘅老人家咧，嚟到咧，如果真系有啲咩头晕身庆咧，真系要有啲信得过医生或者你香港嚟嘅医生，咁佢先有信心嘅。否则你真系，我觉得好。 最后嗰个环节有冇做 啊？ 冇。我香港的朋友就冇搞了、哦、但他哋照有搞，但搞一下搞一下都变晒质了、我知道就变咗有啲夫妻房咧， 夫仔房即系话等啲夫妻喺度， 自己中意玩咩玩 过夜啦，咁诸如此类啦， 当酒店咁住咯。 系啦，咁但系后来都搞到好好， 你都可以帮佢噶。其实你考虑明目啫嘛。 嗯， 我觉得反而你呢一个嘅话，你真系可以发挥到， 系啊， 即 系、 可以发挥到你， 啊、 真系。 反而银发族，我真系觉得就系你一正经嘅话，就唔系佢啲嘢，你觉唔觉得？ 佢梗系好似绑住手咁， 系啊， 一唔正经嗰啲佢就佛佛声。 头先你觉得一路 畅所欲言， 佢好正经嘅，你跟住觉得 系 正经人。 讲佢一讲正经嘢就自向下走， 系啊，冇错啊，喺度插水咁样。 一讲下流教室就好精神， 系啊，我都系咁话。 咁我应该点啊个路线 ？I don't know， 你再寻找下啦。 好啦，多谢分享啊！嗱，今日个故事因阿马老师编剧嘅，喺答半新闻之后咧，翻嚟送俾大家今日片段人间吓、都系好特别嘅吓。 团圆， 团圆啊！留意留意啦。OK， 先听十二点半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将军澳翠林村秀林楼完成围封强检，大约980人接受检测，发现九宗阳性个案同一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大约430户。45户冇人应门。香港救助儿童会同港大嘅调查发现，过去一年本港每10名中学生就有4名遭受至少一次虚拟性骚扰，包括非情愿地收到网上性裸露内容、性诱惑等，即系相等于全港有130,000名中学生曾经遭受网络性骚扰。网络欺凌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去年每5名儿童之中就有1人遭受网络欺凌，包括被人在网上发布令人反感的照片和信息，被人排挤出网络社交圈，以及未经同意被人滥用网络身份。救助儿童会建议当局设立儿童网络安全专员和机构，制定法规和指引，提供儿童友善求助及投诉机制。南韩单日新增超过35,000宗新冠确诊个案，是前一日的超过2.6倍，但是较一个星期之前同日公布的个案少超过14,000多宗。韩联社报道，新增病例增加是因为检测量恢复正常。另外，單日新增27宗死亡病例，較前一日減少8宗，現有重症個案333宗，較前一日少12宗。美國總統拜登將會在星期五抵達首爾，展開對南韓的3日訪問行程，並在星期六與南韓總統尹錫月舉行首腦會談。韓聯社引述消息報導，拜登訪韓期間可能會參觀南北韓非軍事區。報導引述南韓政府消息人士說，韓美兩國正是就拜登訪問非軍事區的方案進行討論，外界關注他會不會向北韓釋放要克制挑釁的訊息。韓聯社引述分析認為，如果拜登真是到訪非軍事區，將會可以更好地了解朝鮮半島的安全狀況，並在北韓可能進行核試的情況之下，重申韓美同盟牢不可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東北風，稍後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5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395点，升445点，总成交金额62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3点，升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361.4升11.4，美团169.7升6.2，阿里巴巴89.15升4.55，比亚迪股份252.8升15.2，恒生中国企业70.84升1.82，京东集团211.1升11.1，招商银行46.0升2.9，中国海洋石油10.86升1.8，长城汽车12.54升1.1，快手70.4升2.0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9.35，瑞士法郎1.002，加元1.284，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6,618，升71，港金报17,070，升2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美元，卖出1,82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林慧， 白远浩，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天气可能阴晴不定， 朝早都有我哋陪住你， 心情可能时好时坏， 都会为你提供无穷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林慧， 我是白元浩， 我哋系。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呢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嘅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唉， 唉乜嘢啊？唉唉声，我哋要努力正能量。 唉， 你个负面性超 B 啊，行开啊，要努力啊嘛！ 我谂住挨住张 sofa 啫。 你仲唉？你咪想死啊？ 我有想唉老公度饭碟咋？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一定唔会唉，会令到你嗨嗨嗨。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都是丰收快活人的拥趸，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00至到1:00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昼1:00，丰收快活人。 片段人间，团圆。 喂，老三啊，大佬啊，喂，帮我打电话俾阿老四同埋老五，通知佢哋嗱，星期日翻老家同孖子食饭啊。系啊系啊，记住啊，去中环大光明斩只烧鹅吓，唔好迟啊，系咁啦。 哥哥啊， 妈妈咩事啊？ 你今日生日啦，妈妈喺酒楼咧攞咗个烧鹅俾你食啊！ 真噶， 不过妈妈依家几多点啊？ 夜晚11:30，仲系你生日啊！嚟，快啲起身食啊！ 妈妈，细佬妹佢哋咧都好中意食噶，不如叫醒埋佢哋食啊，好唔好啊？ 其实咧喺今晚喺酒楼嗰度啲客人食剩嘅，妈妈得半只咋。 妈妈，我想听日同佢哋一齐食哦，得唔得啊？ 好，乖。 菜啊，有生菜、白菜仔，埋嚟睇，埋嚟 拣。喂，喺度做咩 啊？大哥，有咩帮衬？你随便睇，随便拣。 喂，我问你喺度做咩啊？ 我喺度卖菜。哎，唔好意思，我系咪阻住你？ 梗系系啦，好早啊！边个俾你喺度摆档噶？死远啲啊！阻住晒。 哎呀，唔好啊！你唔好踢烂我啲菜啊！你唔好啊，大哥。对唔住嗱，我最多唔喺度摆档嘅啫，你唔好整烂我啲嘢好冇？我搵食搵食啊！ 走啊！唔系我真系整烂你啲嘢噶！ 我知道知道知道，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妈妈咩事啊？做咩喊啊？ 冇事，系咪妈妈吵醒你啊？ 唔系，咦，妈咪，你额头咩事啊？做咩损晒嘅？ 冇。我妈妈唔小心扑亲咋，冇事冇事冇事。 开门啦喂，好急啊！开门啦，开门。 爸爸翻啦，我扎瞓先。 唔使惊唔使惊，有妈妈喺度啊，唔使惊唔使惊。 喂，咁耐嘅开门啦。 嚟紧。 哎呀，死啊！你咁耐先开门。 喂， 新埋男人啊你。 我梗系冇啦。喂，啲细路瞓晒啦，你唔好咁大声好唔好啊？佢哋朝早要起身翻学噶。 快快脆脆开门咪唔嘈啦。嘈你爸咪死春嚟。喂，有冇钱啊？钱啊？ 有少少，不过细路要开饭、 啊。咁咪弄开啲，唔好讲啲。 翻学要钱啊嘛。 自己谂啲佢，自己谂啲佢。而家约咗朋友，攞五嚿水嚟，我袋住。 冇咁多啊！我俾200蚊你好唔好？ 200，乞儿啊！诶，攞银包过嚟睇。 冇啊！我真系冇。 攞嚟啊！ 冇啊！ 我抄到你死吓，帮我睇下。 冇啊！我真系冇、啊。 你都蛊惑啦，收埋喺枕头底啊，八嚿水得今晚可以威啦。 心哥，心哥，我求下你俾翻我啲钱，我等住用，你俾翻我，我俾翻你啊！ 我俾你个头啊，阻住晒，行开我出去啊！ 心哥，我求下你，你唔好咁大声，你唔好嘈醒啲细路哥啦，好唔好啊？ 唔得啊！ 俾翻啲 钱我啊！行开，唔好阻住啊！ 好靓嘅新界新鲜菜，有菜心。 喂，又系你，咪叫咗你唔好喺度摆档咯？你咪真系要我踢烂晒你啲嘢，你先得安乐啊？ 大佬啊，我都系搵两餐啫，俾条生路我行下好唔好？唔该你，我屋企有五条化骨粮等住开饭噶。 阿姐啊，我叫声你阿姐好唔好？我俾条生路你，边个俾条生路我行啊？ 大佬，帮下忙啦。我等钱买米煮饭俾啲细路哥食啊！ 你唔好喺我面前眼湿湿啊，真系麻烦啊！咁啦，嗱，听晚阿五叔咧帮佢阿妈做生日，请咗个师傅去佢屋企嗰度煮斋。5:00，我带埋你去佢屋企吓，你拣啲靓啲嘅菜送过去。我最多试下帮你讲，嗱，五叔话俾你摆档先算噶，好冇？ 好，好啊！多谢你，大哥，大哥点称呼？ 唉，街市个个叫我松仔啊！ 唔该晒，松哥，多谢晒你。今日啲菠菜靓，你攞啲翻去。 你冇，唔使搞咁多呢啲嘢。系啊，听住，吴叔嘅阿妈咧，佢最中意食粉葛。 粉葛， 你有冇啊？拣啲靓啲嘅粉葛过去，嗱，唔好有渣啊！ 知道，唔该晒，松哥，唔该。我叫阿珍，50年代尾出生，因为咧屋企穷，细细个就出嚟做嘢啦。18岁我跟咗森哥，以为可以揾到个好归宿啦，点知系另一个噩梦嘅开始啊！佢净系识得饮酒，份份工都做唔长嘅，又嫌辛苦，又嫌人工少，日日就摊喺屋企。结果7年间，我帮佢生咗5个细路，为咗啲细路，我唯有咬实牙关撑起头家啦。喺日头我就翻工厂车衫，夜晚就去酒楼帮手。我咩都做啊，由传菜、执头执尾到洗碗，只要有钱揾嘅我都做。星期日啦，唔使翻工厂， 我咪跟啲姊妹一齐去做小贩咯，乜嘢都卖。唉，做到我真系觉得都好攰好攰噶。我曾经谂过离开呢个家，不过我始终唔舍得五个细佬，所以我决定要靠自己。 珍姐，珍姐， 系松哥，松哥， 听讲五叔嘅老妈子咧，好中意你， 哦， 佢话俾你摆档， 哦， 仲话嗱，以后无论你有咩困难要帮手，即管开声。 松哥，我好多谢你，冇你我冇今日。 唉，唔好讲埋呢啲咁嘅嘢，大家都系揾食啫。 多谢你。 珍姐， 系系系， 有好嘢益你啊！嗱， 点啊点啊！ 以前咧呢条街话事嗰度有咧，凡事俾人拉咗啊。 嗯， 五叔话咧，你街市人缘好，做嘢又交代，佢话想揾你负责睇住呢条街。吓， 松哥， 嗯， 嗱嗱，唔好话边个话事，总之条街边个有困难嘅话，我一定帮手。吓， 啱啦。嗱，喂，而家咧，全叔啊、六婶佢哋都话想学你卖菜啊。 哦。 咁会唔会太多人摆档卖菜？我惊啲生意唔够分。 诶，你叫佢哋放心，我唔卖菜，我卖车仔面。 车仔面有得做咩？你揾边个帮你手啊？ 横头磡对面就系新蒲岗嘅工厂区，一定有生意做。 阿妈， 嗯， 我惊啊。 哎，你惊咩啊？帮手开档啦！ 如果走鬼咁点算啊？ 走鬼咪走快啲咯！嗱，你记住啊，最紧要啊，啲钱更新啊吓！你唔好讲咁多啦，五点半工厂我开始放工啊，我哋咧五分钟嘅啫吓，爽手啲，爽手啲，快啲帮手，帮手。 走鬼啊！走鬼啊！妈咪， 系啊，走鬼啊！走鬼啊！阿仔，你哋袋好啲钱啊，袋好啲钱，袋好啲钱。 嗰边有人埋紧你啊，应该系拉小贩啊！ 执嘢走，执嘢走啦！ 顶啲嚟，顶啲嚟，收埋钱先啦！啊，多谢你五蚊啊！阿妈，行埋一边先，嗱，我惊撞到你啊！喂喂，走鬼啊！滚水啊！借尾啊！ 哥哥，嗱，街口咧。有一个铺位，两边咧单边嘅，我哋顶嚟做，你话有冇得谂啊？ 以前华记个位啊， 嗯， 好啊，我都hold咗好耐噶啦，嗰个位够大啊。 不过咧间铺啊就大咁多，咁啊要请多几个人咯、啊。 嗯， 依家请人难啊， 嗬？唔怕嘅，叫埋阿老二、老三帮手啦。嗱，老二咧就扫口精，佢系负责收钱管数。啊、嗯，老三把口啊晾过油嘅，佢负责楼面咯。嗱，孖子我同你负责出品。放心啦，间铺顶得过嘅，有数围啊！ 好，日月系咁啊！ 嗯 啊，你话揾埋阿松哥帮手好唔好啊？ 松哥啊，好啊，佢最近点啊？ 唉，自从大病一场啊，佢成个人落晒形啊，生活咧我睇应该都系掹掹紧嘅。 唉，放心啦，孖子，依家佢一个人孤零零，我哋照顾下佢都应该嘅。 仔啊， 嗯， 你就系大个仔啊！ 唉，妈子系你教我噶嘛？边个帮过我哋，我哋就要帮翻人。 其实咧，仲有一件事，我想同你商量一下嘅。 咩事啊？ 你老豆 阿妈嗱，我老豆一早死咗嘅啫，我就冇老豆嘅。 话晒佢都养大你啊！ 阿妈养大我嗰个咧系你，唔系佢，我就认你啫。 你最近点啊？ 咪又系咁啦！ 啊，我睇你呢间老人院啊，应该都可以几好啊吓，啲饭餸应该都唔系好差系咪啊？会唔会啊？嗯， 而家好多嘢都唔食得啦，冇乜胃口，又一餐冇一餐，唉，是但啦，几廿岁冇乜所谓啦。 你。有冇嘢想买啊？够唔够衫着咁啊？吓， 唉，阿珍啊，其实咧， 文森咁多年嚟，我真系冇做嗰啲咩帮你哋啊，帮屋企噶。你点解对我咁好噶？ 森哥， 嗯， 话晒一场夫妻，边计得唔多啊？ 啲细路仔点啊？ 托赖，个个都好生性。 嗯， 系啊，个个下个月结婚咯。 结婚添、嗯，好啊！你啊，终于可以饮翻杯新抱茶，开心啊！ 啊，森哥啊， 嗯， 不如你都过嚟饮翻杯新抱茶好吗？ 唔系啦，你都唔中意我，斩大家唔开心，我唔去啦，唔去啦。 啊，妈子饮茶， 哎，乖乖乖， 多谢你养大我同埋带我出身啊！我唔系好识讲嘢，饮茶饮茶吓。 乖乖乖，嗱，你两公婆百年好合，早啲生个孙仔俾妈咪啦，咁我就安乐晒啊！ 多谢妈子。 嗯， 啊，松哥，嗱，呢杯茶咧，我斟俾你噶。 吓，我都有份啦，唔使啦。 唉，应该嘅，当年得你帮我哋先有今日啊！松哥，嗱，饮杯茶。 好啊，好啊，利是仔，利是仔。 阿妈， 啊，斟完茶啦，你不如请啲亲戚朋友上嚟影相咯，好唔好啊，哥哥？ 阿妈， 吓， 我知佢嚟咗嘅，啊，不如请埋佢入嚟啦。我觉得点都好，我都应该斟翻杯茶俾佢嘅。你话好唔好啊？ 哥哥，你肯原谅佢？ 唉，一世人两父子。话晒都一家人啊嘛，你都原谅佢啦，我尊重你嘅决定。 哥哥， 饮杯茶。 对唔住啊，何衰，我对你哋唔住。 阿老豆啊。好，今日好日子啊，开心啲啦，好冇？嗱，一阵间同你饮翻杯，好冇？ 好，好，饮杯，饮杯。唉，你咁大个，我都冇同你饮过。不过咧，我今日冇带啊。 老豆冇带利是封，冇带利是封啊。 我预咗封利是俾你噶啦。老豆，你中意买咩食就买咩食啊。代揾佢，代揾佢，好冇？ 多谢。 代住佢，趁今日齐人。我哋一齐影张全家福， 好啦， 吓，喂， 好， 过嚟影相啊， 嚟， 诶，妈子老豆坐中间吓，啊，仲有其他兄弟姐妹，系， 开心， 好，一、二、三，笑， 好开心啊，今日， 好， 似脚的温柔，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终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服开开心心紧紧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低旅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